下两个伤者，包括拒绝送院的一名49岁男子以及肇事的士司机，他意外后报称不适送院，同时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奥麦斯集结在济州西南偏南约6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朝早嘅6:07啦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哇！朝头早嘅时候都已经喺度啦。咁我头先翻工嘅时候咧，咁啊5:00多，咁啊都见到咧天上边有一个好大啊好靓嘅月光啊，都非常之光猛添啊吓，咁啊照耀住我哋。不过而家都应该天光噶啦，唔知仲见唔见到佢啦。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啦，不过都要留意啦，局部地区有骤雨噶。咁啊天气都系酷热嘅。29度嘅气温，咁啊嚟到2021年8月23日，好开心机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喺晨光入边咧，咁啊先有白元浩，咁啊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咁啊今日咧星期一嚟嘅，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一鼓作气，咁啊起身，然后做好今天嘅事情啦。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所谓休息工作就再工作啦。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入面、生活当中，或者在工作的事情上面，歇一歇咧都好紧要嘅。咁啊，一个星期有7日啦，总系有一天或者两天可以俾你喘息嘅话，其实是一件幸福的事。即系好似雀仔咁样啊，雀仔如果要飞上天嘅话，佢都唔可以。一年365日都在天上面噶嘛，佢总系要有啲时候咧落一落地休息一下，跟住先至可以再有力气飞啊！最后力气喺一路飞天一路揾食，就好似我哋咁啊，一路出去一路揾食。你又会想飞到几高呢？喺你自己定下目标入边，上个礼拜定咗嘅有冇做好呢？同自己对一啲嘅承诺

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都市人工作好忙碌，有时咧压力都几大噶，唔少人都会有胃酸倒流嘅问题。最近睇到报道，有一个30岁嘅女仔习惯咗每日朝早都会饮咖啡，而且咧仲好中意食甜嘢噶。最近佢因为持续咳咗一个月，担心自己感染咗新冠肺炎，所以就求医啦。点知就发现咗，原来佢嘅咳嗽症状系因为胃酸倒流所引致。有肠胃科医生就话啦，胃酸倒流去到食道下端就会刺激咗食道嘅黏膜，患者就会出现胸口疼痛，有消灼感，亦都有机会出现作呕、腹痛、干咳、声音沙哑，甚至乎系吞咽困难等等嘅症状。由于患有心血管疾病，亦都会出现胸口翳闷、胸口痛嘅症状，所以医生就强调，如果出现呢啲情况，应该咧优先去心脏科嘅门诊度做检查，去排除咗患有心肌梗塞、冠状动脉疾病等等。胃酸倒流嘅患者应该要耐心咁样接受药物嘅治疗，而且要按照医疗嘅嘱咐，喺朝早早餐之前30分钟就要食药噶啦。因为提早吸收药物就会有较高的血液浓度，进食的时候就可以抑制到胃酸，而且呢就有效控制不舒服的症状。当然都有一些生活习惯，如果你戒了的话呢，可能可以帮助到你改善胃酸倒流的问题。第一就是戒烟了，吸烟会令到食道的括约肌松弛，导致胃酸倒流。第二，如果你都是经常喜欢喝咖啡或者茶之类的饮品，可能就要喝少一点了。因为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同样会令到食道的括约肌松弛。第三，体重控制也是关键来的。减少腹压也可以改善到胃酸倒流的症状。饮食的调整也会有帮助的。甜的食物或者是高油脂的食物就会减慢胃排空的功能，增加了腹压和胃酸倒流的机会。最后，饮食习惯作息定时也很重要的。特别是如果你喜欢吃宵夜的话，可能戒了它对你的胃酸倒流症状有帮助的。营养师也说，避免在睡觉之前的2小时之内进食，当食得太饱的时候，食物可能未来得及消化，就会在胃部里面发酵产生气体。胃液夹杂着半消化的食物向上涌，就会造成胃酸倒流了。舒缓的方法可以有不同的。例如当胃酸倒流出现的时候，可以即刻喝些温水去清洗一下食道，那就可以避免灼伤。可以吃下香蕉等等含有维他命 A 的食物。由于香蕉是天然抗酸剂，能够在胃里面形成了保护层，保护食道黏膜的组织。另外植物性蛋白质好像豆浆、温泉蛋等等，亦都有强化胃黏膜的功效的。点都好啦，记住饮食作息定时，戒咗啲不良嘅习惯，其实唔单止可以对付胃酸倒流问题，我相信健康问题一样可以逐一击退。想活出健康又快乐嘅人生，今日开始都养成良好嘅生活同埋饮食习惯，咁我就肯定每一日嘅呢一个钟数，你都可以精精神神、开开心心啦。 我听见对不起，也只能用沉默回应你。就别说你担心，只会让我和你模糊的光阴更不确定。告诉我这乌云散去需要多少痛的呼吸，可不可以继续懵懂你的谎言，借口我一松手就自由的坠落。那些泪和笑是不是所谓 6:21嘅时间，出面继续29度，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今日朝头早啊，梗系个个都想听啲开心啲嘅嘢啦，系咪？但有好多事情咧，我哋都系需要咧好好地关心关注。例如系咩咧？例如就系一班小朋友啊。因为呢暑假呢其实亦都见得到就快完啦。咁佢哋可能又开始紧张，唔单止佢哋，甚至乎连埋佢哋嘅父母啊，亦都开始呢就係要筹备啊，到底小朋友呢返学嘅时候有啲乜嘢嘅事情呢要准备。可能呢其中一样会影响到嘅呢就係佢哋嗰个心理嘅问题啦。咁的而且确身心呢如果受到呢一个嘅叫做准备返学嘅影响啦，好容易会有啲忐忑不安啊。就有家长话到啦，疫情期间仔女嘅时间表大变，觉得如果要追翻好似有时间表规律嘅生活咧，好似好吃力咁样。有心理学家就建议家长应该预留私人时间咧，去到俾自己嘅。专家就话到由于过去一年受到疫情影响，唔少嘅家长嘅生活习惯都已经改变咗啦，往往咧就要身兼多职啊。因此咧，接触比较多一啲嘅叫做个案啦，当中有家长嘅情绪咧，发觉佢哋真系比较紧张嘅。例如就系有家长啊，因为防疫清洁嘅问题咧，成日都好紧张，洗手洗手洗手，消毒消毒消毒，经常咧就要求小朋友清洁双手，因此咧仲会同屋企人起冲突添。例如呢一个问题，我哋点解决呢？咁啊，专家咧就话到啦，家长喺照顾小朋友之前咧，就应该咧就系照顾好自己，咁啊可以咧就系为自己订立一个嘅时间表，并且咧就系从中安排一个咧就俾自己放松嘅时间。当遇到一啲嘅叫做困难，就应该咧揾喂睇下身边仲有冇人可以一齐帮下手嘛。如果可以咧，就喺一啲家长嘅群组入边咧就互相支援，亦都可以咧就系喺仔女啊上一啲叫做网堂嘅时间咧，喂自己就要休息一下先至得啦。 咁有一个咧都值得推介，咁啊红十字会举办一个叫做小红星奖励计划，由2003年咧都已经推出噶啦吓，咁希望咧就俾3至6岁嘅小朋友通过参与咧就系各项嘅亲子活动同埋多元化嘅训练项目，培养一个抗疫同埋正向思考嘅能力，咁啊呢啲咧都系几值得咧去留意一下嘅。要正向思考咧，就是、有阵时人啊就发下梦啦。咁啊，香港人咧由细到大最容易接触到嘅发梦系咩呢？横财梦。咁啊，就唔系同大家讲点样可以有呢个横财，唔系一定有横财先至有正能量嘅。啊，不过咧喺外国噶吓，喺英国一对嘅夫妇咧，佢哋中咗呢一个嘅横财。咁啊，折合咧就大概1.3亿元嘅奖金，哇，1亿3000万奖金，咁同我哋正能量有咩关系呢？啊，佢哋竟然间咧啊有呢一笔嘅款项，但系佢哋就冇肆意去到立乱去到挥霍，反而咧就将啲奖金啊捐俾医院同埋慈善机构，更加好大方咁样啊！如果你中咗成亿，你会唔会收收埋埋变咗做个隐形富豪算呢？俾几秒大家谂一谂，但系佢哋就冇，佢哋反而咧就自己啊去揾翻好多嘅亲朋好友啊。不过咧，佢哋咧就隔咗一段时间先至，反而咧就系话俾佢哋两个仔仔听，因为希望佢哋咧脚踏实地做人。啊，确认中奖之后咧，其实佢哋两个人就购买咗一啲外卖啦。啊，佢哋外卖都系选择中菜啊，有品味，唔错唔错。咁啊庆祝咗啦，咁啊但系咧佢哋就即系知道食嘅食得几多啊，于是乎咧就拎出去捐，同埋咧就揾翻啲亲朋好友出嚟，就同佢哋讲啦，不如咧我哋将呢一个嘅钱啦，捐咗出嚟嘅钱之外咧，剩翻嘅钱就系大家分咗佢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快快乐乐咁样，咁啊佢哋真系可以做到咧，就将呢啲快乐嘅元素咧，咁啊同身边嘅朋友一齐好好地去到分享，咁啊呢啲咧将快乐分享都系我哋今日朝头早。要记住嘅一件事，同埋要学习嘅事情啊！ 每天充满经验，在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位置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变。 清晰释放的还不够， 音乐它发着光， 想放松清唱，聆听心跳呢喃， 想回心状跟你一样， 天微亮让思想就是放飞向月光，偷偷摘下远方放在我的床，别怕当心在慌，我的头在你肩膀，新鲜感新来的伞， 每天充满经验，在哪怕不是晴天，把不同位置兑现，就算有一点危险，有你在我身边，每一刻都是新鲜，呼吸都变微甜， My love is so fresh， 我一起想要穿着云朵背包旅行，看着你应该身边风景，放进心里在一起，每一秒都 旁人评判眼光，早已拥有消除烦恼独家秘方，不再需要他们所谓欣赏， 我只要快乐至上，自由的主题方式我来定义，要什么目的，一切都是注定， 曾经也对未来感觉过迷惘，是你让我找到了我， 找到了我， 我明天将抵达任何地方，抬头会看到星光闪烁， Keep it out of the way， 这颗心为你跳， 一起品尝这滋味， 快抱紧我，你会知道时间太多，我也不要再错过，今天你照样难我，再给你轻声地说， Make it right， Hey Joey， Let's bring the big bag， 每天充满经验，在哪怕不是晴天，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 哦，咁我就可以安心去跑我嘅人生下半场啦。 想了解多啲，就打25125000啦。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国剧830号手就位， 欧阳震遇到挫折，仲要同车长顶撞，佢会有咩下场呢？ 欧阳震，输唔可怕，怕嘅系输唔起。我而家以车长嘅身份命令你，取消你策划同号手嘅发射资格。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知识科技专家 Billy， 通讯软件会根据你的信息提供广告，你又紧唔紧张你的个人私隐呢？听歌可以收钱跳过啲广告，如果收你平啲，逼翻你听广告，你又制唔制啊？ 星期六早上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红箭咪知识会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翻到嚟朝早嘅6:37，咁啊晨光第一线嘅，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咧，咁啊我啊打咗电话俾啊崔杰同 Kitty，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系啊， 小白你今日打俾我系咪背出嚟嘅个电话号码？ 系背出嚟，点解等咁耐咧？因为我今日朝头早咧 Sam 虚啊，学阿 Kitty 话斋，因为我打俾佢嘅时候，咦冇人听、啊。弊家伙啦，唔通我又记错咗个电话，跟住咧又冇乜时间，唔好你再打多次先咁啊！一打嘅时候，今次听电话啦，好彩啊！ 嗱，其实你冇打错嘅，系等我见到咦电话响，我行到埋去个电话度，咦做乜咁快收线嘅？就系因为你太 Sam 虚啦，明明打啱嘅。 系啦，所以做人有阵时俾啲信心自己 啊。啊，系啦，我正想讲俾信心自己就啱啦。咁我一放心啦，你第二次已经背啱咗我个电话号码啦。 系啊， 之后悭翻几多少时间系咪？ 系啦。 到时有啲咩需要帮手，记得打俾我啦。 你放心啊，去啲山头野岭咧，都系搵记唔到电话号码，都净系记得你嗰、那个。 系帮到我尽帮嘅。喂，今朝起身咧，我望出去咧，几靓喎天色而家、 嗯， 即系又我 feel 到啊吓，应该暂时都未必会落雨住啦。即系喺我呢一区，咁啊见到咧太阳都慢慢出嚟啦。哇，嗰啲云咧系打到光晒咁样。 哇！ 系啊，咁啊令到我谂起，喂。 上个礼拜咧，朝头早都系咁噶嘛，天朗气清，到到我哋放工嘅时候咧，哇，落大雨咁、啊、样，几个钟头嘅事。咁所以咧，我就特登买咗把遮。 嗯， 因为咧之前咧，我就一路都成日都唔带遮啦，同埋咧，因为觉得自己近啊嘛。咁但系嗰啲雨咧，就算你几近都好咧，都冇可能会即系行到出嚟嘅。 嗯。 咁咧，我自己有个好衰嘅习惯咧，就系成日都会赖低把长遮， 啊、 即系我每一次都系嘅，就算即系譬如出街食饭又好啦，去边度搭车又好啦，嗰把长遮咧十次有九次都赖低嘅，咁睇下好唔好彩啦，攞唔攞得翻啦，咁你赖低喺啲车度就难攞得翻啲啦，咁譬如餐厅你都可以搵日翻去攞，或者转头行翻去啊嘛。咁我最近咧，我又买咗把遮，就系因为上个礼拜见系咁落雨啦。 吓， 我唔知道小白你对于遮有冇一啲特别嘅要求啦？因为对于我呢啲咁鬼冇手尾嘅人嚟讲咧，我谂嗰啲细把嗰啲缩骨遮咧就会好少少嘅，因为平时长遮， 因为你可以收入个袋入边啊，缩骨遮。 系啦，你多数都会即系你唔会摆咗喺即系人哋嗰啲放遮嗰啲地方噶嘛。咁但系长遮咧，即系好鬼顺手，你就会即系入铺头啊、入餐厅之前，咁咪摆低喺嗰个箱嗰度嘅。咁啊，永远咧，你食嘢食完嘢，如果佢继续落雨就冇事，你会记得攞走。但系食完嘢啊，或者去完个商场之后，发现咦佢天朗气清，你就会唔记得攞走啦嘛。但我又唔喜歡用細遮，因為細遮我又覺得好像不夠保護力嘛， 是啊，是啊， 吹一吹很容易反嘛， 啊， 我買了把長遮， 啊， 我不知道小白你自己對遮的選擇或者保養呢有冇少少研究啊？ 我自己咧喺早年咧都已经，即系早几年咧买咗一把遮，我自己好中意。咁我就每一次咧，如果因为落雨，我要用呢一把遮咧，我都系个脑不断同自己讲，千祈唔好留低，千祈唔好留低，千祈唔好留低。即系简直系因为拎住呢把遮，我真系好中意啦。因为嗰把遮咧，其实一打开，然后佢落雨嘅时候用咧，佢一路滴落去咧，佢会有啲花纹出咗嚟嘅。咁我覺得好靚啦，跟住擺乾咗之後啲花紋就消失咁樣啦，咁所以我就好鍾意呢把遮嘅。咁我呢就每一次用啦都真係提住自己，咁到而家都好彩把遮都仍然喺度。 嚇死我！我以為呢個故事講到呢度係咪即係代表佢又真係唔見咗。 所以其實我呢就反而喺度諗，會唔會聽眾呢都係同我一樣搵一把呢就係自己好鍾意嘅遮。跟住咧，真系变咗心头好啦！你系好爱惜呢把遮，就爱惜到咧，就算你拎出街嘅时候，任何地方你都会成日提住自己啊！我系有一把自己好中意嘅遮，千祈唔好赖低，如果咪俾人攞咗搵唔翻噶咁样。 哎呀，好大心理压力啊！ 系啊， 不如咁啦，用过几次都威过咯，你摆翻喺屋企啦。 所以而家长期系真系有屋企嘅，即系万一要用嘅时候咧，我都尽可能只系喺屋企附近，例如放狗嘅时候咁啊，同只狗狗一齐担住嚟用咯。如果你叫我拎出街咧，或者放喺车咧，我觉得十居其九都系容易唔见噶啦，我就唔敢啦。系啊， 同埋最少唔会借俾人先咯，嗬。平时啲遮咧摆喺车咪会，落雨你攞去用啦。 系啊， 呢把就唔会啦。 呢把就唔会啦，因为收咗喺屋企啊，已经。 系，不过我都见咧，因为我谂而家嗰啲遮咧，即系越出越靓啊。你就话啊，即系有嗰个把遮湿咗水，有花纹现出嚟啦。咁我见到有啲咧，哇，佢又好似整到成只水母咁样咧，即 系 好似。 哦，系啊，系啊，我有见过。 是又是日本出的，咁佢落大雨咁样，咁你一撑开一把遮咧，佢形状就好似一只幻彩嘅水母咁样，哇，好靓喎！不过呢啲我见就香港未必咁容易揾到，要订翻嚟啦。 系啊， 咁亦都有啲咧，直头咧系即系好似一个鸟笼咁样，去到笠住你自己咧，即系担起把遮上嚟嘅时候咧，都几吸引人嘅目光。我觉得都几系即系落雨，大家都会狼狈啊，或者觉得麻烦噶嘛，但系都系即系一点嘅生活情趣咯。 系啊，所以落雨天嘅时候咧，要留意一下人哋啲遮，可能真系会令到自己揾到啲快乐添。我觉得， 所以我谂住一阵间咧，就算而家暂时冇落雨，我都会攞把遮翻嚟，希望我放工嘅时候可以用到啦。 应该可以用到嘅，遮太阳啫，我指。 系啊系啊，都好啊。 系咯，都好啊。好啦，咁你快啲翻嚟啦吓。 好，转头 一阵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 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晨光百科。 好，出面29度的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像刚才 Kitty 所说一样拿着把遮出来呢？他刚才就说过外面都看到蓝天了，特别在蓝天的时候，你突然间可能会见到一条很长很长的云。再望望翻咧，再望翻呢一个云嘅当当位咧，啊，你会见到有个飞机，呢啲叫做飞机云。飞机云正式嘅名称叫做凝结尾迹，即系轨迹嘅迹。原来飞机引擎咧就会喷出含水蒸气嘅热气流噶。咁啊，当热气流同埋高空嘅寒冷空气一混合嘅时候，咁啊会冷却并且凝结成为小水滴或者是冰的晶体，俗称冰晶，更加会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云带。飞机途经的空气越是潮湿的话，那么凝结尾迹的就会越持久和明显的了。那么当天空入面出现了就是卷云天气的时候，飞机云就很容易就会形成的了。卷云也可以称之为冰状云，漂浮在零下摄氏十度啊，零下摄氏十度的大气入面，它四周围的空气都已经就处于一个饱和的状态，所以当喷射式的飞机飞过的时候，从发动机排出气体主要都是二氧化碳和水蒸气，一遇到冷却就会凝结形成了浓密的飞机云。在多数的情况底下，飞机云也都会很快脆消失的，但有时就会持续时间也都会相对较长的。另外，飞机的机翼的尖尖和空气的摩擦也都会产生飞机云的。这种飞机云和发动机排出的尾气是没有关系的。机翼尖尖的位置也都会因应着翼尖的漩涡，有时候就会因为这些涡流核心的水气凝结的。所以原来有不同的方法都会结成这个飞机云的。好啦，咁当飞机突破音障嘅时间，亦都会形成咗美丽漂亮嘅飞机云啦。咁由于喺物体速度快到接近音速嘅时候，周围嘅空气受到咧就系声波叠合而呈现咗一个非常高压嘅状态。因此，一旦物体穿越咗音障之后，周围嘅压力就会降低啦。喺比较潮湿嘅天气，有时咧突然之间骤降嘅压力所造成嘅瞬间低温，可能咧就会令到气温低于佢哋嘅叫做一个露出点下嘅温度，令到水气凝结成为小小嘅水珠。所以话原来我哋单单睇到飞机云咧啊，唔单止净系觉得靓，仲知道飞机云形成嘅原因。更加可以咧就判断到其实喺飞机云附近一带嘅天气啦，以及佢哋嘅湿度到底大概系点样嘅。靓嘅飞机云单止咧就系一道好靓嘅风景啊，佢同时都系能够预测天气噶嘛。例如当我哋喺空中入边睇到飞机云形状唔系直线，即系例如飞机云，飞机云呈现波浪形，其实亦都讲明咗呢一个嘅上空系有强风，天气咧就将会骤变。风是看不到的，不过可以在云那里看到风的变向。没有风碰着云，是吧？另外也可以看见就飞机云，说明了空气里面水蒸气正在增加和较大。第二天呢，很可能的天气都是多云的天气来的。大家又可以留意住这些飞机云，又可以自己监测住这些天气咯。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 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叹气牺牲是荣耀回归了青春，向前冲，我可以不理每一次演练，当战斗有十年二十年，像梦百分百命中，我是好手、哦、等东风起要配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为难前动身，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叹气牺牲向前冲， 方面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噶。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张杰嘅向前冲，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嘅 KOL 揾到咧就系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早晨小白， 系啊，嗱咁啊，见到喺坊间有好多嘅报道啦，都话到啦，我哋经常都会其中一个常用嘅上网系统，咁啊叫做 Safari 啦，咁啊将会有一个大执位，嗰、那个执位嘅反应或者执位嗰个版面有啲咩特别嘅变动咧？ 哦，我有留意相关嘅报道啊，就系话咧佢会将网址嗰一栏咧就由上面搬到落去个底，咁我睇下你哋会唔会习惯，咁我觉得都 OK 嘅。点解呢？因为通常我哋隻手呢就摆向下面㗎嘛，咁用手指公督嘅，咁所以呢如果咁样嘅话，我哋用手指公督呢就唔使特登将个食指抬上去啦，咁呢个当然是每个人用嘅用法啦。 系咪方便咗呢？我自己就已经惯咗嗰个入网址嘅bar呢就喺上面嘅，变咗下面呢我想我开头都会有少少唔适应，虽然如果你话只是用隻手指公按的话可能会方便咗嘅，但是因为佢系要就翻而家好多嘅电话都个 size 越嚟越大啦，但譬如我呢啲咧个电话都系好细只嗰只电话嚟嘅，咁对我嚟讲咧，我又觉得好似放翻上边好似好啲，有冇得选择我唔转噶？ 咁呢个当然可以自己调教嘅，咁啊嚟紧嗰个 Safari 咧都有话俾你知，你想摆响顶啊，定系摆喺底嘅？ 哦，即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冇錯啦。 哦，咁啊 OK， 有得揀先係老闆啊嘛。咁佢除咗呢一個巴之外嘅位置唔同咗，仲有啲咩改變咧？ 佢多咗一啲搜尋嘅功能啦，都係。咁其實呢啲都係大同小異啫。咁所以就要睇下佢之後再去報道嘅時候，因為現階段都仲係測試啊。咁我哋都仲未知道佢最終仲有啲咩功能喺上面嘅。咁但係如果之後有嘅話，咁都幾好嘅。係咯，咁但當然佢仲有一啲顏色嘅部分啦。咁又我唔知你會唔會有留意嘅，佢就通常就會影響埋個流成個 browser 嗰個顏色嘅。咁又都係其中一個特點咯。咁但係就未必吸引到我咯。 係純粹靚啊，定還是嗰啲顏色轉咗之後係有一個功能上嘅明顯改變㗎？ 功能上就冇嘅，純粹係個瀏覽器配合咗嗰個網站嗰個本身嘅配色，咁就嚟到去。等你睇落去好似哇，成個瀏覽即係成個畫面都跟住個瀏個網站嚟到去變， 即係望落去就 high tech 咗，勁咗。咁但係我就覺得，如果佢多咗 function 啦，可能又會對嗰個叫做 CPU 嘅消耗會唔會多咗咧？其實呢啲小動作 其實一定都會有㗎啦。咁但係我覺得都犧牲唔係好大嘅，始終但係一定不及打機，咁所以咧唔需要擔心。 哦，好啊，好啊。咁如果打機嗰啲人更加唔需要擔心啊，即係嗰啲小無見大無啊。咁除咗 Safari 之外咧，咁仲有冇其他有關 IT 方面嘅資訊呢？ 哦，有啊，另一去到另一邊箱啊 ，Android 嗰邊啊 ，Android 嗰邊咧都有啲特別嘅功能嚟緊出第12嘅 version 嘅時候咧，佢都有個叫做臉孔控制手機嘅功能啊。 即係之前我曾經聽過啦。如果用一啲 Android 系統或者一啲特別嘅軟件咧，佢可以用手勢去到做一啲嘅動作，然後控制個電話。其實係咪類似嘅 concept 嚟嘅咧？ 係，冇錯。咁當然啦，咁而家 Google 佢就講咗一啲功能嘅，譬如係你笑嘅時候，又或者你戚眉咁樣，咁你就當佢 detect 到啊，就會去幫你做一啲嘢。 準程度高唔高啊？呢啲類嘅動作咁樣？ 準程度而家都我覺得都高嘅，因為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做一啲認證啊。依家有啲認證係要你影住你嘅樣嚟到去做認證噶嘛，要你笑向左或者眨下眼咁樣，其實基本上呢啲功能都做得到。 咦，我冇試過喎，呢個係咩認證嚟㗎？呢個唔係淨係咩揀斑馬線啊、交通燈嗰啲嘅咩？ 梗唔係㗎啦，依家有好多唔同嘅認證啊。嗱，咁 我識就唔使揾你啦。 真係嗱，咁斑馬線同埋交通燈，其實 Google 呢個係 Google 嘅認證，其實你係幫緊佢做緊一樣嘢嘅，就係等佢都可以知道嗰幅即係嗰幅圖啦，因為其實佢俾幅圖嚟㗎嘛，嗰個位置究竟係咪真係交通燈？ 幫緊佢啦。咁如果係呢一類叫表情嘅話咧，我需唔需要做嗰啲動作特別誇張？定還是真係已經精細到我知道個眉都好簡單，喐一喐，其實佢已經可以個 AI detect 到，可以繼續運作個或者操控個手機啊？ 哦，咁相信佢要嘅動作應該真係唔會好大嘅，因為早排我先至玩完認證，即係臉孔上面嘅認證啊，咁我其實我個動作都唔係好大，其實佢都 detect 到。 哦，咁啊 OK 喎，即係科技一日千里啦，咁可能將來喺一個叫做虛擬嘅空間入面咧，同現實掛鈎嘅同一時間，我哋可以做更加多簡單嘅動作，亦都可以咧有更加大嘅效能，即係指揮到嗰個 AI 更加多。咁呢個咧就真係要。睇下嗰個科技點樣發展，我成日覺得呢啲或者而家有啲電視啦，甚至乎歌啊、屋企啊，都係用一啲配合嘅模擬嘅動作咧，就已經可以操控到某一啲嘅家電。而家其實算唔算普遍咧？呢一類型嘅電器？ 哦，其實都幾普遍咯、啊，我覺得都係啊。咁又唔知你有冇用咧？咁我覺得我屋企而家都開始越嚟越多產品係圍繞住呢一樣呢一趨勢咯。不過講翻啱啱嗰個笑容啦，其實我都覺得有啲地方係希望睇下佢將來會唔會改進到嘅。 例如咧， 你都知啦，我哋而家戴曬口罩噶嘛，其實未必好容易 detect 到我係咪笑緊嘅。 哦，咁呢個真係要等疫情過咗喎。 係啊，咁所以其實調翻轉有啲位咧，用手控制其實反而可能你會仲覺得方便。 即係例如我個電話，其實我仍然咧係堅持用翻舊嘅款式，就係指紋認證嘅。咁嗰個即係人稱 Face ID 咧，其實我到而家都唔係好中意用嘅。 是啊，咁所以你咪见到新嘅一啲 Apple 嘅产品又出返一啲 Touch ID 嘅嘢囉，譬如係新嘅 iPad Air。 哦， 係啊，其实而家佢嗰个指纹放咗喺个粒 lock 个粒掣上面。 咁令到个感应指纹嘅位置就少咗，又可以做到呢用指纹认证啊。 係啊，冇错啦。 咁好啊，睇下有啲咩科技新嘅时候下个礼拜同我哋讲下。 好啊，冇问题。 唔该晒阿涛，拜拜。 好，拜拜。 啊，唔知道听众会唔会同我遇到同一个问题咧？就系而家好多即系电话非常高科技，真系咧用到你个样啊 Face ID 就已经可以咧就系启动到一啲譬如网上连结啊、网上银行啊、认证啊等等嘅。咁但系我始终都系觉得第一而家戴住口罩唔方便啦，其次咧就系、是。太容易好似俾人哋用到咯，所以我都系用翻咧指紋嗰啲，即系低端少少嘅，可能會感覺上安全啲啊！唔知你認唔認同啦？好啦，時間去到6:59啦，咁啊出邊29度嘅氣温，咁啊酷熱天氣警告啊生效緊嘅。轉頭咧，晨光第一線咧分途廣播，即係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噶啦。咁啊普通話台咧會有音樂早點嘅，咁所以我哋轉頭留翻香港電台第二台嗰度再見啦。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可以。 状态和路面情况调查。菲律宾劳工部长贝洛宣布，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同意在菲律宾接种新冠疫苗的佣工，如果能够出示菲律宾检疫局签发的疫苗接种证明，由本月30日起可以入境香港并工作，大约3000人将会受惠。菲律宾当局说，来港佣工要在指定酒店接受隔离，费用由雇主承担，又说香港特区政府正同酒店方面协调。本港劳工处回复查询时就重申，政府同菲律宾以及印尼驻港总领事馆就确认当地接种疫苗记录真确性的讨论进展良好，可望本星期达成共识后公布相关安排。此外，因应环球疫情发展，政府计划安排这些外佣集中在一至两间酒店接受检疫，以便有序来港。在确定安排后，政府会另行公布详情。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奥麦斯集结在济州西南偏南约6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又为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8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富裕与贫穷。 我哋需要嘅其实唔系好多，但系想要嘅好多。 系啦，唔好夹硬要追求好富裕，俾自己压力，就唔好特登令到自己贫穷。 微网红本地游会带大家去圣公会圣约翰座堂以及宝莲禅寺寻找打卡圣地。8月26日星期四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8月23日上昼10点， 把握国家十四五机遇，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港台电视31、3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变种员工必须备之则吉，大懒虫、是非精、擦鞋仔，通通唔系。对雇主嚟讲，必须备之则吉嘅一定系非法劳工。雇用非法劳工系严重罪行，雇主最高可被判监禁10年及罚款50万。一经定罪，即时入狱。入境处举报热线28241551。非法劳工， 避之则近。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佩龙。祝 Radio 2 40岁人人健康，岁岁平安。 四十不惑，康庄大道，我是曾洁莹。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汇四方，十分精彩。四十岁 Happy Birthday， 我是岑亮。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刘佩龙、岑亮、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8月24号残奥开幕啦，你准备好未啊？ 准备？ 准备打气啊！上港台残奥共融体网页，仲可以用打气图像撑港队。 系、哦，开心 share 打气图像，咪可以网上集气咯。 加埋 hashtag 残奥共融体，仲有机会得到运动纪念品添。 即上港台特备网页残奥共融体 ，rthk.hk/paralympics， 一齐打气撑港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9嘅时间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除咗有白元浩之外咧，仲有林慧芭比都喺度。 早晨啊，白元浩。 咁啊，先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啊吓。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咁啊，另外咧，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咧都系进行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喺呢个8月23号咁啊，仲有一个星期就上学嘅日子啦。咁啊，如果出边嘅交通，今日都应该系几畅顺啊，系嘛 ，Toby？ 哎，早晨啊，小白， 早晨 咧就早晨 ，Barbie 啊，讲 早晨啊， 咁咧今日咧就 好alert 你而家。 我记得上次我冇讲到 Barbie 啊，所以今次记得啦。嗱，咁咧但系今朝咧都唔系话太畅顺，因为一朝早咧已经有个交通意外啦，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第1、2、3线都系封咗，咁一带咧已经开始挤塞啦。咁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咁封咗3条线嘅，第1、2、3线都封咗，一带开始系挤塞。咁喺沙田围路就有爆水管，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啦，跟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快线咧需要封闭，就系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跟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快线咧要封闭噶。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清水湾道嘅剪树工程咧，做咗好耐都仲系剪紧。 系咯，我都听咗好多人 喎。系咯，仲剪紧。 嗰度啲樹都好密下， 係係咯，應該都係啲老 定 係 要有啲造型咧。 应该唔会嘅， 应该唔可能着件衫噶嘛。咁但系呢个真系唔知啊。清水湾道就未剪完啦。咁而家咧落翻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部分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嘅。咁隧道方面咧，暂时就各区都仲系正常啦。路面方面只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开始慢车啦。今日交通咧大致系咁样啦。 咁啊，似乎最塞咧都系喺九龙城附近一带，咁啊太子道东嗰个位置系最塞啊吓。 系啊，嗰度封咗3条线啊。所以咧都系開始塞噶啦。咁咧，小白今日咧有樣嘢可以講下，就係、是、咧有個新嘅景點啊，可以話就係、是、咧中環街市。 景點咁犀利， 係啊係啊係啊！我想去啊呢、這個 啊，我都想去。即係其實我係未入過中環街市，因為即係佢封咗好多年啦。 係啊， 咁啊 得啦，知啦，年輕啊嘛。 你入過咩，小白？ 以前咪入過咯。 哦，係啊，我真係未入過。 以前我阿媽帶過我去㗎。 我有經過咯，但係我經過嘅時候，佢嗰陣時已經係即係出邊封咗一邊㗎啦。咁我又冇。 一個主動性行入去，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我本身目的地唔係嗰度，我路過嘅啫。咁、但係即係路過嘅時候見到咧，就覺得唔係好大動力，特登要行入去睇下。咁但係而家今次咧，我同你哋一樣咧，我都真係有一個動力想試下入去睇一睇，到底入邊而家整成點咧咁？ 因為以前咧，我細個嘅時候，我阿媽喺中環翻工㗎，咁、所以咧即係都會行埋嘅時候，都會去嗰度買少少嘢咯。 我淨係搭電車經過就多啦，但係裡面究竟係點咧就唔知啦。咁不過咧最近即係佢翻新咗咧，咁啊琴日睇新聞都見到有啲相啦。咁原來裡面最有特色嘅咧，原來係條樓梯。即系咧，嗰个楼梯系有上海批档咁样，咁啊，即系我唔知咩一回事啦。咁如果有兴趣咧，都可以睇下啦。咁同埋里面咧，仲有系有好多而家有啲铺头系开咗噶啦，开始今日开始咧。 今日试业啊， 系啦系啦，试业啦。咁啊，主要食嘢居多。咁原来二楼咧系有条小食街嘅，咁咧即系你任你去食嘢，系啊，即系呢个都系值得去试下啦。不过我觉得呢个咧有少少会似咩咧？似呢个 PMQ 嗰个原创方咧，嗰个设计或者嗰个嘅模式。我覺得會有啲似嘅， 我感覺上我都覺得有少少似嘅，係啦，咁啊睇下會唔會望出嚟嗰個風格又係入到入去個感覺又差唔多， 但係實質佢係個街市，甚至乎佢會有啲街市嘅味道添， 應該冇㗎啦， 冇㗎啦， 應該冇係咯。有啲魚腥 味 㗎啦， 啲味 我唔知啊， 有都幾懷舊喎。 我成日都覺得如果你係有賣食品嘅話，你會有食品味咯。 食品啊，但以前街市嗰啲味，佢经过咁耐装修翻新咧，应该冇晒噶啦。 咁可能有装修 味。系啦，而家一入到去，应该系嗰啲好舒服嘅冷气啊，嗰种好哇，好复古，但又摩登嘅感觉嘅，我觉得。 复古又摩登，值得去睇一睇。 系啊， 系咯，真系唔知咩味呢种。 咪就系复古加摩登咯。嗱，唔系人啊，佢入边真系复古，咁但系佢加咗好多即系新颖嘅元素喺入边啊嘛，咁佢活化啲古迹就系用呢个方法咯。 系啊，佢其实呢啲嘅。旧嘅景点或者一啲旧嘅呢啲古迹咧，都值得活化好多都系。 系 啊，譬如我其实最近都去咗一个都系活化嘅，就喺基隆街咧。其实嗰栋唐楼啊接近拆噶啦。咁但系咧拆之前咧，嗰个发展商就好好，佢咧就系主动咁样咧，自己做一个怀旧嘅展览，就摆咗好多香港特色嘅嘢咧，譬如啲旧嘅信箱啦，有啲 系啊， 啲旧嘅 雀笼 啊，系啊咁样。咁咧就嗰个咧都系一个怀旧啦，咁样。咁我都觉得呢啲值得继续延续落去嘅。 啱啊， 系啊，但系基隆街嗰个就快冇啦。 系， 即系只系做两个礼拜啦，同埋 就快完结啦， 系啦系啦，就快完结啦。咁同埋嗰个只不过系个发展商自己去做呢样嘢咁样咯。咁不过都值得大家睇一睇，怀缅一番嘅。 系啦，都几好啊。咁啊，小朋友都中意睇啲怀旧嘢，唔错唔错，呢个值得加佢啊吓。 好 啦，唔该晒 Toby， 唔该晒， 唔该晒。 咁啊，天气方面要问一问阿 O 啦，早晨阿 O。 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嘅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 早晨， 等耐咗，唔好意思啊。 喂，唔好咁讲，喂，今日天气咧几好、啊，系啊，万里晴空啊吓，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都见到能见度相当高啦，咁啊山顶嗰啲楼都望得到啊吓，咁啊呼吸一啖新鲜嘅空气，咁啊不过今日系比较晒少少嘅，所以如果你话喂今日要等車或者要進行啲户外嘅活動，第一樣嘢真係搽夠防曬先啦，或者成支防曬擺手袋啦，女士們啊、男士們啊，可能擺喺自己個背囊嗰度啦，咁啊不時都要塗翻啲防曬或者補翻啲防曬啦，因為其實好容易曬傷，你冇睇少，依家即係差唔多，雖然都係去到即係頭先小白都有講啦，話仲有一個禮拜到啊，暑假就完結啦，咁啊以為係夏天嘅尾巴，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香港地啊曬起上嚟啊，九月十月都係好曬。 香港嘅夏天啊，越嚟越狡猾啊， 係啊， 點樣狡猾咧？ 曬住我哋咯，唔狡猾。 系啦，热咯，同埋调翻转头就系、是、又释放多啲时间俾大家进行水上活动嘅。即九月十月，即系啲水都未冻。乜旧时唔系啊？我哋成长嘅年代，譬如中学年代去船河咧，即系九月就收队啦，差唔多。因为啲水真系开始冻啊！你跳落水嗰下咧，哇，冻到咧冰条咁样想上翻水。 系啊， 但系依家咧，譬如九月零啊，十月咧，偶尔啊，即系去到国庆嗰啲时间，偶尔咧。都仲係跳落水咯，哇！啲水仲係咁熱嘅，好似盛夏咁樣咯。咁啊，呢個都係有賴天氣反常影響啦。正常又唔應該係咁嘅。 好啊，咁啊，享受下啲阳光同埋新鲜嘅空气啦。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啦， 唔该晒。哦，咁啊，出边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啦。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嘅，日间系酷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噃。酷热天气警告啊，早上嘅时间都已经生效噶啦吓。咁啊。朝早嘅时候一齐上下晨光大学堂先。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们讲一下这个粤剧的文化和知识的早晨精伟。 Hello, 大家好。 哎呀不记得了要变声。 不用的不用 的。精伟之前呢你有跟我们讲过一些、特别的专业名词啦、就是在粤剧有教过我们怎样分啦。之前我仲記得你有提過少少基本功嗰啲嘢嘅，即係譬如話講嘢啊，點樣啲聲要褪前啲啊個位，咁亦都有一啲踢腿啊等等，可唔可以再深入少少講下其實基本功係點樣練翻嚟嘅咧？ 其實基本功咧，首先我哋會劃分咗四功嘅，就係、是、 唱功、 念打。 唱做念打 系啦、唱咧就讲紧唱功啦，嗱头先讲上山啦，即系嗌声系啊，唱河车啊，嗌河车啊咁样，呢啲就唱功啦。咁当然就要熟悉入面唔同嘅曲风啦。啊、上集我哋都有提过嘅，即系唔同曲风佢入面点样玩法啦，可以吓。咁呢啲都系唱嘅包含喺入面。咁做咧就讲紧一啲身段啦，系啦，就系、是、一啲当然系涉猎基本功比较多啲啦、即系身体上面嘅基本功比较多啲啦。 做啫，可唔可以用摆 pose 嚟去形容？ 可以咁讲。就是身段咯， 系 啦，我哋一啲，譬如可能你偏向類似諗就係舞蹈嘅動作啦，或者我哋一啲叫做虛擬性嘅演出嘅時候，我第一集有講過推個月亮出嚟， 哦， 係呢啲咁嘅做功咧，就係喺做呢一 part 我哋要練嘅。 啊，我想問一下嗱，呢一啲咧，譬如即係其實有少少似身體語言啦，即 係 佢你未必所有嘢咁即係講曬俾你聽噶嘛，就用你的身體嚟到表示，咦嗰度有隻鬼彈出嚟啊，或者咧後面有人跟住你，你好驚啊咁樣啦。咁呢一啲係真係有曬即係一個叫做范本，即係你總之學咗呢套動作就得噶啦。定因為是唔係㗎？一路咧都有啲新嘅人咧會諗一啲新嘅動作去加入去嘅。即係我當以前啲人譬如好驚驚咁樣就攬住自己就當係好驚驚啦。但後來咧唔知去到邊一個時期嘅時候，有個人做咗一個好奇異嘅動作，亦都係代表好驚驚嘅喎咁樣。咁跟住咧呢套動作又繼續流傳開去啦。即係有冇得再自己去加一啲嘢喺呢個粵劇嘅文化裏邊嘅咧？ 加係可以嘅，但系我哋成日都话，即系基本功就唔可以丢咯，即系你永远都可以加新嘢嘅，因为你时代有转变啊嘛。 系， 咁但系有一啲前辈佢哋定咗一啲身段，有一啲规矩，有一啲嘢系可能帮到我哋，或者系可能已经有一套叫做形象化咗，大家一见到嗰套嘢就已经知佢可能。行緊隻船啦， 佢明啦， 無論佢有明，即演員有明，觀眾都可能睇慣嘅話，佢亦都會明。咁嘅一啲動作嘅時候咧，我哋就可能喺上面再去增加啦，就唔會話冇咗原先嗰件事嘅。即譬如簡單啲咁講，而家我哋喺個舞台度，我哋開到門，我哋都依然係用緊古式兩扇門，中間有門閂嘅嗰一啲嚟到去演化嘅。咁但係我哋就唔會喺個台度扭個門鎖咁樣打開道門， 亦都唔會用指模 咁 樣。 係啦，即咁呢啲就會抹殺咗，即係我哋本身學嘅一啲功架嘅嘢，或者叫一啲舞台上面虛擬性嘅演出。 同埋因為係咪都同你哋要演繹嗰個劇本嘅背景都係，即係你都係演繹翻一啲舊時嘅故事啦，即係你嗰陣時都。未有嗰啲自動門啊，或者指紋解鎖嘅嘢， 呢個都係啦， 係即係你都要跟翻個故事劇本去演， 係啦，同埋本身戲曲嘅特性之一嚟嘅呢個係，戲曲本身有三大特性，文學性係緊要嘅，即係我哋嘅曲詞啦。第二樣嘢就係我頭先不停重複嘅虛擬性，係啦，我哋就唔會擺好多真嘢個台。 台度嘅、 嗯， 因為嗰個變咗通常偏向話劇就會噶嘛， 即係好多道具， 好多道具喺度，咁、嗯、我哋就冇呢啲嘅，即係可能最多都係一個杯啊，一個壺啊，一張台啊，最多都係咁樣一桌兩椅啊，或者係叫做嚇。咁、啊、之後咧，另外就係一個綜合性啦，即係我哋所謂嘅有唔同嘅範疇，可能有舞蹈嘅喺入面，我哋有水袖嘅嘢喺入面、嗯，我哋有打功夫嘅嘢喺入面，唱會有唔同嘅曲種喺入面，咁呢啲就係嗰個綜合性。 嗱，頭先你講咗啦，有四個功架啦，唱、做、念、打。 咁念咧就係講緊口白啦，即係我哋講台詞。 系 啦嘅嗰个功力啦， 咁系咪背好佢就得咧？ 咁当然唔系啦，因为咧我哋背系一个基本啦， 系 即系你背都未背好，你就唔好上个台度啦，咁讲咁但系咧，我哋喺乜嘢情况之下要俾几多力去讲嗰件事啦、嗯嗯嗯？又或者譬如可能我哋讲诗白嘅时候，我哋成日都讲笑啦，用一个最简单嘅例子，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咁样啦，咁、嗯嗯。我哋就咁平時背詩咪咁樣背咯，但可能我哋嘅詩白，我哋要去讀詩白嘅時候咧、嗯，要配襯鑼鼓咁樣有節奏，令到嗰件事更加豐富嘅。咁、 嗯、 所以譬如可能我哋就係、是床前明月光得殘，疑是地上霜得殘、 嗯， 舉頭望明月得殘。低头插的橙，思故乡。 哦， 插粒橙。 所以你呢个其实就即系等于同对 band 去夹翻个节奏。 冇错啦， 等于唱 live 一样。 所以粤剧嘅音乐系好紧要噶，点解到而家都仲系 live band？ 系系， 就系帮手衬托出成个嘅气氛。 系、哦，即系粤剧系真系 live band 嘅，又唔会放音乐出嚟噶。 唔会咯，嗯、因为系佢点样个演员每一次演。佢都可以能个力度会唔同， 嗯， 咁粤嘅嗰个锣鼓点样配合到，或者系可能嗰日嗰个演员个状态，佢可能有啲佢会调整， 系， 即系有啲曲词可能有一段，哎、我唔唱啦呢一段，今日我可能把声我唔够靓 ，OK， 或者可能咁啱唔知噶嘛，即系人有三嘴六黄系咪先？即系可能嗰日真系把声唔够靓，咁可能某几个音唱得太高啦，我唔唱咁高，我唔可以唱低噶嘛， 嗯， 咁嘅情况之下就靠 live band 嚟到帮你衬托， 嗯， 呢、这个就系粤剧嘅伴奏嘅得意之处。 系，咁最后打咧就系嗰啲 武打啦， 真系可能攞住嗰啲矛啊咁样，系咪嗰啲枪啊？ 枪系啦，咁乜叫枪？ 系啦，嗰啲枪啊，咁样喺度笃笃笃笃 枪啊、刀啊、剑啊呢啲咁样咯，咁、 嗯、 都会系我哋打嘅一部分，同埋徒手都有得打噶嘛，即系唔攞嘢都有得打噶嘛。 系 系啦，咁呢啲就系、是要花功夫去练咯。 系，因为系咪好多粤剧嘅剧目里边咧？都是有打鬥的成分的呢？ 粵劇的戲呢通常就分文搶和武搶的， 是 那文搶的當然就是一些可能才子佳人戲會多一些啦， 即是愛情故事那些， 是唐伯虎雕春香那些樣咯即是那你頂多都是吟下詩作下隊啊那些 或者調戲下鳳姐啊， 是啦，沒有啊，懂事是啦，調戲很重要的調戲在戲曲來說經常出現的， 是呢，到底為什麼呢？是不是都是其實都是反映 大家喜歡看而已， 反映那個時代咯，就是 都是的， 是即是可能那時啲人比較保守啲，咁即係等於我哋而家睇戲啫嘛，即係你好 FF 一啲嘢嘅時候，你就喺套戲嗰度揾咯，即係你好想發生喺自己身上嘅時候再睇嗰啲戲，咁可能即係追溯翻以前嘅人，可能就係因為大家都好保守啊，唔夠膽即係去識人啊，咁樣就睇呢啲啦， 都會係都會係。 咁打戲咧，武戲咧， 武搶戲就即係可能佢哋有好多一套套嘅套路，我哋要學定嘅。 嗯， 即係可能嗰套我哋稱譬如可能係單刀槍，咁單刀槍點打啊？小快槍又係一套嘢嘅名。咁基本上咧就係俾演員之間互相容易配合啲咯。即係可能當然會有機會有新度嘅武打動作啦。 嗯， 但係可能有時比較大家比較匆匆忙忙，或者可能日日排嘅戲都唔同嘅時候，可能大家喺嗰個位度要打場嘢嘅時候，可能大家一講打消快槍，咁大家就會知道啦，即係咁兩邊到底係點打，咁就已經唔需要特別再去排練好多，就已經可以磨合到出嚟。 咁最基本係要識幾多樣武器啊？我想問， 其實係有好多， 係有好多， 係啊，基本嘅話就槍、刀、劍， 嗯， 你要處理到 呢三樣嘢 係 最常出現㗎啦，喺套劇裏邊 係啦。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了解咗呢个粤剧嘅一啲基本功啦，再深入少少，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精伟倾过， 好， 唔该晒。 唔该晒 Kitty 同埋精卫啊！朝早7:26嘅时间啦，咁啊有一个嘅交通消息噶，因为交通意外方面咧，咁啊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第一、第二以及三线仍然系封闭噶，前往观塘方向嘅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经九龙城回旋处、码头涌道、木厂街、九龙城道送往台道、富宁街、亚街、老街、天桥以及太子道东噶。现时上址交通挤塞，咁啊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好啊，欧都翻翻入嚟啦吓。 系啊，讲开交通意外咧，近排大家驾驶真系要小心。 系啊， 咁啊，除咗头先小白讲嗰钟咧，咁琴日大家都听到或者睇到啦，大埔方面嗰意外啦，咁啊，希望即系大家，尤其是驾驶者啦，你揸车嘅时候真系小心忍让啦，仲要咧唔好大意啊吓，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好啦，琴日咧我都争啲啊，见到另一啲嘅道路使用者咧。亂咁揸車喎，咁啊話説同屋企人咧就上呢個川龍村嗰度又飲茶啦，咁啊你都知要上嗰條大帽山嗰條路咧，咁啊開車上去嘅時候咧，哇見到咧好多嘅單車友咧。逆線咁樣咧踩單車俯衝翻落去荃灣嗰度， 係 哇真係好危險啊！ 呢、 這 個真 係 我自己都會覺得，就算單車嘅選手佢哋嘅身手好好，駕駛技術好高超都好啦。不過駕駛上面咧，仍然我哋啲駕駛者咧都係會擔心嘅。我亦都好唔想佢喺附近出現。如果你問我嘅話啦，咁所以最緊要就係大家都有一個啱嘅道路去到俾佢哋練習，同埋又俾我哋駕駛人士用翻條道路。 係啊，真係要上到咧。那個露天茶居嗰度咧，同屋企人飲茶咧，飲啖茶地一定勁先啦。因為點解咧？我自己都會踩單車，但你都知道單車嘅體積咧，真係比平時嗰啲私家車細好多，而私家車咧真係會有盲點啊。 係， 即係你有陣時咧。揸車嘅時候咧，你真係雖然已經兩邊望啊，即係轉曬頭咁樣，但係調翻轉頭，你未必睇到咧一啲單車二。佢係高速咁樣咧，入你嘅盲點嗰度咧，你就真係完全唔知佢會出現咯。所以即係呢啲都考量之列啦。駕駛者真係要小心為上啊！知唔知道啊？咁多位， 今日係8月24日，星期二，農曆7月17，適宜嫁娶、祭祀、沐浴、出行、納財、掃社。 做得几多少得几多少先， 有需要先做，唔使勉强自己做。今日记开市、动土、破土、安床、开仓、上梁。 哎呀，有啲嘢要做避唔到添。 唔使哎呀，安心做啦。今日都系国际奇异音乐日， 我会多啲留意唔同种类嘅音乐噶啦。 我哋梗系先预告听日噶啦，咁今日咧就系8月23日农历7月15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署宣布，因为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富豪东方酒店的第一、二和三线仍然封闭，现时上址交通挤塞。政府表示，昨日在荃湾沙咀道328号宝石大厦第一座列为受限区域，设立临时采样站，并要求受检人士在今日凌晨零时之前到采样站进行病毒检测。截至今日凌晨零时，大约57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自朝早大约6:45起，荃湾指明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在向定名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 政府亦都喺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200户，当中8户喺过程中无人应门，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者系隔离嘅住户，亦都有可能部分单位系空置，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大埔广福道星期日发生造成1死9伤的车祸，其中2名的伤者情况危殆，2人严重，3人已经出院。危�殆伤者中包括1名4岁男童，其中1名情况严重的伤者是1名怀孕5个月的孕妇。2人是威尔斯亲王医院留医，剩下2名的伤者包括拒绝送院的1名49岁男子，以及肇事的士司机，他意外之后报称不适送院。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拘捕的士司机，警方说当时行车交通灯号是红灯，会循的士的机件、司机的精神状态和路面的情况调查。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对事件表示十分难过，向死者家属和伤者致以深切慰问，相关政府部门已经跟进，为死伤者和其家属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咧嘅反货车交通意外系未清理噶。第1、2、3线仍然需要封闭，咁一带挤塞，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住联合道、亚皆老街嗰边咧排到科发道对出噶。咁呢个交通意外咧，虽然封咗3条线，咁但系近住油站嗰度咧系有条路可以捐过去嘅，咁所以一带咧都仲系比较多车噶。重复多次啊，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嘅第1、2、3线因为有架反货车封咗啦，咁而家车龙都好长啦，排到去界限街近住联合道、亚皆老街方面咧就排到科发道对出。运输处就呼吁咧驾驶人士可以系改经九龙城回旋处、码头涌道、九龙城道等嘅道路啦。隧道方面，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开始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开始系行车缓慢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蚊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7年出生，记住在今年8月2号至31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齐唱唔使争，仲可以圆梦，真系咁着数。 一个人牵挂是牵挂，再放下是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是坚决，再脆弱是脆弱。 学友听到呢首 demo 嘅时候咧，曾经同 Eric Kwok 讲佢想要嘅。当知道系 Jenny 嘅歌咧，就有合唱嘅念头。而对于 Jenny 嚟讲，唔使同偶像争歌，仲可以合唱埋，梗系 say yes 啦。 作曲家就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坚。上榜两星期，连升14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6位 ，Jenny featuring 张学友，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 一同关注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今集嘉宾 建造及工程业人力资源经理陈允玲小姐 Belinda。 经过这个计划咧，已经招聘过咧超过600位学员噶啦，加入到呢个建习飞机维修员嘅。 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轮椅剑击运动员余卓儿，我想点的歌就是 Mira 的 ASAP， 里面的内容都是叫我们要永不放弃的，希望我们残奥运动员比赛的过程里面，大家香港人都可以一起为我们加油。 等到死拒绝命运，等到死有心身份，我的生活其实我有翻马成拳，快快手架出有几远飞得几远。 You gotta move on, just bring it up。 东京残奥，港队加油！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Hello， 早晨啊，早上时间来到7:38，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啊。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嘅。今日是8月23号，星期一啊，农历7月16，到底今日有啲乜嘢做，乜嘢咧就唔应该做咧？我哋听下一日之计先。 今日是8月23日，星期一，农历7月16。24节气之一嘅处暑，适宜嫁娶、祭祀、祈福、安葬。 知道知道， 知道就好。今日忌动土、破土、掘井、上梁。 平时我都唔做呢啲嘢嘅， 就算唔做都可以得个知字啊。今日都系乘风日。 我会多啲望天，享受微风俾我哋舒适嘅感觉。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今日处暑啊！ 处暑知唔知点解啊？ 我估应该都系热啦啩，系咪啊？听 唔系、哦、 听到个暑字，定系差唔多完啊？ 系啦， 哦， 即系秋天啊！不过咧，我哋相信用我哋阿欧蛇讲嗰句啊嘛。我哋嘅體感温度係 feel 唔到嘅， 都係熱辣辣， 都係熱辣辣。 因為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29度氣温啦。早晨，鐘哥，早晨， 早晨， 早晨啊！喂，講到熱辣辣咧，其實而家啲人都冇分嘅啦，即係去到夏天咧，都仲係會去打邊爐噶嘛，即係都係啦，即係開住個冷氣咁樣噶嘛。 你講到我覺得最無聊嘅一件事， 就係夏天打邊爐。 兩樣嘢，打邊爐我都覺得係有少少無聊。 宵夜食少啲啩， 一樣啊，浪費廚師嘅心神啊嘛，即係唔需要廚師嘅，咁廚師學藝，即係成日睇好多電視劇咧，學得咁辛苦學嚟做咩咧？原來大家中意打邊爐同宵夜食。 但我以為你個霎椰菜都係由打邊爐嗰度即係諗翻嚟嘅啫喎。 又唔同喎，霎椰菜我發明，我就係嗰個廚師咯。 O K， 又唔同啊嘛。 宵夜食都有廚師㗎， 有邊個廚 師啊？廚師長咯。好烦啊！ 叻啦，星期一 瞓觉啦， 转数快啦，过啲钱嚟用下先啦，转数快。 另外一个无聊嘅， 另外一个无聊系咩咧？ 夏天打边炉啦， 哦， 打边炉冬天啊嘛，宵夜食冬天啊嘛， 系 夏天你走去宵夜食同打边炉做咩咧？ 嗯， 未热过咩？好啦，为咗唔惊热， 於是點啊？開冷氣咯，開冷氣打邊爐，搞乜嘢啊？冇咗嗰個風味不得止。總之係浪費地球資源， 係啊，呢、這個都係即係所以希望大家都要注意一樣嘢啦。不過咧，即係講開呢個咧，我見到鍾哥又有一個咧千年嘅謎題啦，好想問鍾哥。嗱，關於呢個天氣熱同埋唔熱咧，我近排咧就睇多咗電視，我見到無論任何台咧，啲 artist 朋友佢著好多衫噶啦，明明我喺屋企。穿背心甚或乎衫都不穿咁样啦，你知啊，马老梗系打大赤啦，喺自己屋企系咪先？哇，嗰啲咧红星啊、明星啊、偶像啊，穿好多衫， 啱噶， 户外活动都穿好多衫， 系噶。 好啦，咁我问下钟哥先啦，即系娱乐圈嘅达人嚟噶嘛？ 系， 你嗰阵时出 show， 我见你都穿好多衫，其实你哋唔热嘅咩？ 永远穿衫穿做一季噶。 嗯， 即系譬如话冬天尾都仲冻紧嘅时候，佢哋已经着紧 bikini， 系 着早一季噶嘛。咁如果而家夏天仲热啦啦嘅时候，处暑啊嘛， 佢就戴颈巾啦， 已经戴颈巾出嚟，系一个商业上嘅行为嚟噶。因为佢要话俾你听，嗱，我而家着紧下一季最新嘅秋装，着紧下一季最新嘅春装，系着俾你睇，我几潮，着早过你啊。同埋可能有一啲咧就係 sponsor 啊嘛，咁啊揾揾個名人藝人咁樣，喂著咗呢件衫好靚喎，等我下一季，等我即刻去買，跟住嗰季即刻著 winter season 嘅衫嚟嘅。 喂，你講起呢個咧，我最近真係聽到一個真人真事，就係咧就係喺一個錄影棚嗰度，關於嗰件衫嘅討論啊，即係咁啊，大家喺度換衫啊，有好多人啊，主持又好啊，嘉賓又好啊，咁樣換完衫啦，咁突然之間咧，即係當平時我都係同阿 O 拍開主持呢個節目噶啦，咁啊入到化妝間我就哇阿 O。你今日件衫咁 M K 嘅，即系你今日个 look 咁 M K 嘅， 好似有啲贬义嘅 M K 变。 一个 style 咯，我只能够讲系啦。咁 Monk style， Monk style。 但你唔会讲 Shum Shui Po， 系啊， 你会讲 Wong Tai Shin， 未唔够突出，系唔够突出，系啦。M K 就比较 好有代表性咯， 系啊。 中环 style 都系中环 style， 你一即刻谂到中环啲人着咩衫？ 即系点解？譬如话以前咧，你染咗头发，譬如染到金色、黄色咁样咧，一定系落旺角噶。 系啊， 你唔会染咗头发之后咧落太子，你唔会噶，系都要落旺角，唔知点解。 系啊，因为可能嗰头啲人大家都兴呢一款头发啦，咁啊。在个录影棚度，咁啊 O 点样回应我咧？佢话：诶，唔系讲呢啲啦 ，sponsor 噶啦。哦、所以咧，到底佢哋着嗰啲衫啊，系有几咁厚同埋几咁薄咧？ 我想问，唔关我事啊。 唔系你都系 keep 住个中环 style 嘅，你报股市噶嘛？系啊。今日点解我想讲打边炉咧？就系话发现咗一件事咧，即系推咗上网咧，都几多人讨论嘅，又系关嗰啲 staycation 事啊。咁咧就見到有女子咧，即係兩個女子咧，就去呢一個米老鼠嗰、那個 係啊，主題樂園我都有睇喎呢個係啊， 哇好過分喎、啊，自己就覺得 講一講嚟聽咩事先 嗱，咁咧就有兩個女子咧就啊唔係呢個兩個女子咧就係上一次嘅，咁啊今一次咧就唔知係有幾多個人啦，咁就去咗呢一個米老鼠嘅主題樂園咧，就喺呢，因為佢哋嗰個酒店房出面咧，其實有個露台嘅，咁咧就行咗兩張台，咁呢兩張台咧真係圓台嚟嘅，有埋台布嘅，咁就應該就唔係出自呢間酒店嘅，就應該自己帶埋去酒店啦。咁啊行咗兩張台出嚟咧，就擺曬嗰啲丸啊、牛肉啊，咁啊中間有個爐咧就係打邊爐嘅，咁啊影咗張相，咁啊擺咗上網，咁啊擺上網即係瘋傳嘅時候咧，啲人就撇清啦，我都係收到嘅啫，唔係我本人嚟噶咁樣，咁啊上網就討論喂，其實啊！喺呢个酒店嘅露台嗰度，可唔可以自行咁样带啲嘢去打边炉咧？咁咁、我自己一睇嘅时候咧，我就会觉得都几夸张嘅，因为其实酒店里面都唔 suppose 你自己会煮嘢食噶嘛。 系啊， 系啦， 有嗰啲咩烟雾探测器，我成日都好惊噶。系啊，你搞到成栋大厦又淋水又洒水咁样，好惊噶嘛。 系啊， 系啊。 喂，咁但系原来网上面咧又有另外一啲人嘅睇法，佢就话哦，其实我觉得冇乜所谓啊，都系即系室外。外嘅環境啫，間房 户外咗啦， 系啦，都陣味應該唔會焗住喺間房度嘅咁樣啦。咁但係當然酒店就會覺得，我間房裏邊所有嘅範圍都唔預你去煮食啦。 係啊，同埋卡通人物唔打邊爐， 係喎，你又冇見過老鼠啊，又或者鴨啊喺度 barbecue 啊， 有冇見過？好似冇， 結局都冇 barbecue 佢哋， 佢哋自己本身官方都冇啊，即係啲餐廳啊、啲酒店都冇呢個服務。 咩啊？黃子石員工煮啊，水公 公主起起身啦，不如一齐去打边炉啊，好噶嘛，同埋都骑只马就走咗噶。 系啊，同埋尽量有啲嘢唔烧得，你冇嚟烧只鸭噶嘛。 系咯、 啊，烧咩鸭啫？ 佢已经好 佢自己好尴尬，尴尬 系啊，好惨啊。 喂，咁头先我一路提住咗两个女子系咩事咧？就因为呢一件事咧，其实啊喺月头嘅时候又系喺呢一间酒店里面啦吓，咁、有两个女子真系直播添啊，即系佢开埋拍埋片，咁就唔系打边炉啦，就喺间房里边咧。煮饭、四餸一湯，哇！佢真系带咗好多嘢去，又煮牛肉啦，咁啊又煮系金菇肥牛卷，即系佢将成个过程咧，直头 KOL 咁样拍俾你睇啊，点样喺一个好简单嘅地方，就用一啲好简单嘅厨具，就煮到四餸一湯啦，咁样样。咁又系上网咧，网民咧，因为开 live 嘛，啲网民就喂唔系几好、即系你喺人哋酒店嗰度又即系出晒烟咁样样。咁但系嗰两个女子咧就话啊冇啊，其实好少烟嘅，就冇乜嘢噶，系啊咁样。咁就即系引起网民讨论，喂，其实你去酒店嗰度 staycation 系咪有啲嘢，即系人哋唔需要讲到咁明或者咁白，你都会识得自己去遵守咧？ 都唔系话讲唔讲到明，系真系讲到明噶， 系嘛？ 唔系话无火煮食就得啊，系唔得啊。如果你系可以间房系可以煮嘢食，佢一定是 open kitchen，即系话到明俾你听，呢间房系可以煮食嘅。如果系唔得嘅话，就 系 唔得咯。你极其量，你只可以用电水壶煲水，你其他就唔得噶啦。即系你不能够话整嘢食。佢冇讲，其实可能你睇翻啲章程啊，你唔可以喺房里边烹调噶嘛。 系啊， 钟哥讲得冇错、我真系去过一间酒店咧，佢讲到明话俾你煮嘢食，你先可以煮嘢食， 因为佢有一定有个 pantry， 系同埋佢有啲炉具提供 嘅，家庭式嗰啲咯， 即系嗰啲叫做。侍應添，嗰啲叫酒店服務員咧，佢會攞啲新嘅鍋俾你噶，佢話：啊，蒙生，嗱，我哋有隻新嘅鍋嘅俾你用，不過記得咧，用完之後盡量保持乾淨啦，同埋洗翻。 都可能都喺隔離房攞俾你， 我都唔知啊。不過 都好啊， 都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嚟嘅，即係我都明啊。啲人哇，我住到哇咁勁一間房，又話咩行政房，又話總統套房，如果可以自己煮埋嘢食，哇，好似間屋係自己啊，住唔到大屋啊，住劏房咁樣啊，我都想享受下。我嗰次去嗰间酒店都有啲咁嘅感受，所以先租呢个有烹调服务咁样咯，即系个烹调服务系自己烹调啊，留意翻，咁、都几得意嘅。不过人哋冇讲话唔俾你就真系要守翻规矩咯。 系啊，即系如果你要去嗰啲特色啲嘅，即系你要煮嘢食嘅，你拣翻咯，一定有嘅。即系嗰啲露营车又好啊，唔知咩都好啦，即系总之你拣翻啱你嗰啲款种啦。咁、但系呢啲你都。覺得係應該唔得㗎啦，係咪先？即係你都知道，喂，即係你回應翻啲網民，都唔係好大煙啫。咁其實我覺得都幾自私嘅，擺到明你拍出嚟嗰時就啲煙喺度分到個鏡頭都蒙曬，咁、你又話唔係好大煙嘅，就冇乜味嘅咁樣。 少少時間講埋，譬如話嗰兩個女子又好，或者今次打邊爐都好啊，多唔多人睇啊？ 多唔多人睇？咦，我又唔知道佢多唔多人睇。 如果多人睇嘅话咧，无论你点样闹，都系冇用嘅。 嗯， 因为佢哋计系计几多个 views 啊嘛。 系， 即系无论系睇完之后闹，冇所谓嘅，睇就得噶啦。又或者系你几多负评，冇所谓嘅。 嗯， 你有几多个 comments 就得噶啦嘛。 嗯， 所以咧，即系我成日啲人话，哎呀，我系咁闹呢一个节目又好，闹呢啲咁样嘅片又好， 系 闹系冇意思嘅。 系， 因为最后佢计数嘅啫嘛。 嗯。 你冇话多人睇与中意与唔中意嘅，总之你全部留言就梗系留言咯，哪怕佢系正面或者负面，最大如果你想俾佢最大嘅 comment 啫，就系唔睇咯，你唔睇就 系 一个数啦，因为你冇咗个 views 嘛，冇咗个 comment 啊嘛，你留言系多余噶， 所以如果你反对佢咁样做，觉得佢冇功德嘅话咧， 系啊， 唔睇直头 unsubscribe 佢， 系啊，呢个咧就最大嘅功效啦。 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安安困惑于天际，如春归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 To be the man I wanna be，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a little bit more. 少必经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如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Be the man I wanna be。 早晨时间7:51啊，听紧有 Tyson Yoshi 嘅 Better， 有一则特别交通消息，大家要留一留意嘅。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油站有反货车嘅交通意外，第1、2、3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而家喺界限街近书院道、亚街老街近科发道。前往观塘方向嘅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经九龙城回旋处、码头涌道、码头围道、天光道、亚街老街。天桥及太子道东，市民亦都可以考虑系使用铁路嘅。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早晨啊，聪哥！早晨啊，崔绮彤！ 早啊！ 嗱，我都想同大家讲咧，就系因为都就快完结个暑假啦。咁啊，除咗话咧好多小朋友要准备翻学，好多家长要担心之外咧，讲紧啲大个啲嘅学生啦，更加系咧已经搬咗去大学嘅宿舍啦，准备咧就系开展新嘅学年啊嘛。 嗯，但我已经喺街见到有啲僆仔小朋友着住校服噶咯。 系啊，有啲系 上个礼拜， 某一啲学校系已经翻咗学噶啦，即系因为有唔同嘅制度噶嘛，有啲系考香港。本地的考试啦，有些就是可能是国际学校咁样啦，咁有些已经是翻紧学噶啦，亦都有些咧系可能着住套校服出去影相啊，或者系有些学校的迎新活动准备咗，咁、所以咧都会着住校服啦。 永远都会有一个心态噶啦，我相信而家大部分嗰啲连小朋友啊，小朋友咧都会觉得，哎呀，以前咪几好咯。上 Zoom 唔使翻學，還記得當時啱啱開 Zoom 嘅時候就話：哎呀，都話以前好嘅啦，可以親自見到啲同學，因為都係咁樣嘅。嚟緊會有另一個熱潮，就係大家好懷念 Zoom 嘅上堂。 我最近已經聽到有啲學生咧，即係無論係年紀少少少於幾歲咧，已經自己咧，因為之前教識咗佢自己可能上網課嘅時候撳啲乜嘢掣去操作嗰個嘅視像平台啦，佢哋而家用翻嗰啲一樣嘅軟件，即係用緊上課嗰啲軟件咧，自己已經。好熟手咧，暑假嘅时候系唔见面噶，同啲朋友喺屋企凉住冷气，食住雪条咁样做呢个 Zoom 咯。 提一提啲学生啊，记住啊，着校服咧系要着埋裤或者裙嘅，唔可以好似以前翻Zoom 咁样，净系着件上 半身 已经得啦，系唔得噶，系唔 可以噶。同埋因为咧，好多学校咧真系噶会出其不意咁样咧，突然之间同你讲，今日咧我哋喺 Zoom 嗰度咧做一啲嘅体能活动，叫大家起身一齐跳，咁你就大件事。 睡衣服。 我想话咧，我嗰阵时陪我个女儿上堂咧，我真系见过有好多小朋友下身系着住睡衣噶。 点解你要陪个细路上堂咧？ 哇！佢嗰阵时初上网课嘅时候系未够四岁，佢完全唔会识得操作嗰个平板电脑咯，因为 即系其实系家长上堂。 咁你一定要帮佢开啦，佢即系连个电脑系点样开都唔识。咁除非你真系要教到佢精通 晒所有嘅软件啊或者系电脑啦，我又唔想喎，咁我咪宁愿陪佢咯，系啊咁样咯。咁但系咧，我今朝早想讲嘅咧系讲紧一个大学生准备咧就系搬去宿舍嘅时候遇到嘅一个苦恼。我想问下你哋有冇住过科嘅先？我都冇。 啊，你有啊？ 崔健同有住过科嘅。嗱，我听我啲朋友讲啦，因为我自己都冇入过去探佢哋嘅。我谂我有一次系入，但就唔系入我嗰阵时自己学校嗰个科啦。咁去探人，但我嗰阵时去入嗰个科咧，系因为一啲嘅暑期活动借咗人哋嘅校舍嚟做一个训练营嗰一种，所以都唔完，即系严格嚟讲都唔算系入去体验过佢哋嘅生活啦。咁但系咧，原来咧。如果崔月彤住过开阵，应该知道啦，即系可能未必系自己一个人一间房啦，可能系同其他人一间房啦，甚至乎喺宿舍里边咧，可能都会有一啲定时定候嘅习惯，即系譬如可能几点钟闩门啊，几点钟就熄灯啊，或者系有啲嘅时间咧系用唔同嘅设施，都有好多个规矩啦咁。咁呢一个同学咧就感觉到好担忧啦，因为佢觉得咧自己嘅生活习惯咧同呢一个宿舍嘅时间表咧就唔系几配合。嗱，如果你话正常嘅作息，譬如可能几点钟起身啊，或者几点钟瞓觉咧，我相信就算你话熄灯锁门咧，都唔会话个阻碍咁大影响嘅。咁但系呢一个人咧就习惯咗咧每一朝早嘅一个指定时分咧，一定要做一个动作，而呢一件事咧就系话佢帮到佢自己成个人咧系同佢嘅健康有关系嘅，就系佢要喺朝头早嘅时间咧做一个佢觉得可以血液循环同埋行气活血嘅运动， 倒立 唔系嗱，就算倒立都应该唔会太影响嘅咁，佢就话咧佢每朝早嘅六点咧。佢准时六点，佢都要咧扮鸡啼嘅，即系要做呢一个嘅声音出嚟，系啦。佢就话咧，声称咧自己咧过往咁多年以嚟咧，都系朝头早六点咧喺屋企啊嗱，当其时。 佢身体有冇好咗？ 佢 有冇先？ 佢但系呢啲对照唔到啊嘛。系啊，如果我唔嗌咧，就唔会好似而家咁噶啦。 同埋佢会话，就算我系唔嗌嘅话咧，我可能已经周身唔聚财啦，即系可能唔习惯啦咁。佢自己咧就话嗱，佢冇嗱呢个系冇医学嘅根据，佢自己话啫。佢话自从佢有呢一个习惯养成咗之后咧，佢觉得自己朝头早嘅血气系好咗嘅。声线系嘹亮咗，咁我觉得唔出奇啊！你嗌多几声都开咗声啦，咁呢样嘢我又觉得都未必话冇根据嘅，即系你话喺声音方面啊开声，因为自然讲得几呢个嘢就会开声啦。咁所以佢就觉得咧，如果佢一唔做呢个习惯咧，可能啲血液循环啊或者嗰一日嘅状态就会冇咁好啦。 咁佢出去出面嗌咯， 系咯， 你冇理由喺宿舍嗰度嗌噶，喂，因为。人人都有自己嘅习惯噶嘛，系咪先？ 附近有冇农场啊？去嗰度一齐啦。 系咯，即系去下公园嗰边。我总之唔好骚扰到人咯。 嗱，你哋呢个建议咧，我觉得都系可行嘅。咁但系咧，睇翻啲网民有啲咩嘅回应咧？啲网民就话啦，其实咧，如果你真系要鸡蹄咧，嗱，钟哥你呢个提议，如果你话去农场咧，我谂佢要早多少少咯。 梗系啦， 因为鸡蹄唔会六点钟先提噶嘛， 会再早啲噶。 咪就 系 咯， 所以佢身体应该好极有个谱啊。因为你都唔系跟住真系，如果当你真系呢个方法有用，你要跟翻人哋个生理时钟先得。 系啦， 六点已经好晏噶。 系啊，公鸡应该系四点钟，即系总之一见到光就开始叫噶啦嘛。咁所以其实佢都系唔啱嘅呢一个，纯粹佢自己个人嘅一个习惯啦。咁，不过又觉得阿崔杰同讲得啱嘅，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习惯，但系你点样去协调或者调适，你去融入咗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小氛围啦，叫做一个譬如呵咁样一班人啦，你真系冇理由自己为咗自己咁去行气活血就嘈醒晒所有人噶嘛。 咁最后佢有冇解决办法？ 最后未开学啊，所以咧佢啱啱搬咗入宿舍就仲未知道佢点解决，可以之后跟进下嘅。 习惯可以改嘅，同埋 可唔可以试下扮雀仔叫咧？ 如果佢系咁样嘅话咧，啲同学轮流请佢食饭，今日食烧鸡啦，听日食白切鸡啦，后日豉油鸡啦，你仲敢唔敢做？ 好惊系嘛，唔再够胆扮啦。不过我觉得都 OK 嘅，即系自己揾到自己即系晨早提神嘅习惯。 系嘅，系嘅，系嘅。 不过最紧要就唔好影响到别人。 最简单就饮杯咖啡咯， 系咯， 咁饮杯咖啡，横掂冲开，冲埋一杯俾你嘅同房又好，同学又好，可以增进感情，唔使大家闹交。 可能你同房话我想瞓阵先，你都唔好俾我饮住，因为咖啡都算系浓味，未必个个啱嘅。 都系嘅，六点钟其实都应该好多人都仲系瞓。 系啊， 上堂又冇咁早。 咁同埋冲咖啡咧，嗰阵味系好醒噶， 系啊， 太香啦， 即刻醒咗。 所以咧入住科啊，即系去到呢啲嘅情况咧，有好多位咧，即系自己唔觉意啊，或者自己唔了解咧，即系都要时间去到磨合，睇下其他人会觉得系点样样。 系啊， 最紧要就系体谅啦，互相。 古组建嘅相关事宜。

早晨 ，Kitty， 中哥，你哋好，星期一愉快， 星期一愉快，愉快啊！咁啊，好少星期一同你倾偈啊，所以要交俾你帮我哋咧咁多位嘅散股民啦、啊，同埋咧晨光嘅听众朋友啊，做个大市嘅前瞻啦，唔该晒。 哦，好，一个前瞻，咁啊，即系话一系个星期咧嘅星期一嘅第一个交易天。究竟升定跌呢？咁呢个讲咗先啦。嗱，睇返外围美股嘅一啲所谓嘅 ADR， 即係香港嗰啲股份啦。唉，希望今日真係可以反弹返少少咁嗰啲啦。即係多呢都未必有，不过呢弹返啲呢都应该有机会嘅。咁当然而家大家都会睇住嗰几样嘢㗎啦，即係内地嘅一啲政策啦，又或者中美嗰种嘅博弈啦，大家都仍然係困扰住喺呢几件市场高啦，因为呢即系日日都有啲新鲜嘅消息噶嘛，咁但系就咁睇，即系今日咧就总会有啲股份咧就做好嘅，咁啊一阵咧阿欧一定又会问我噶啦，所以咧我就将呢个话题咧就唯有就忍住，其实本来想讲先噶啦，因为佢就叫我讲嘢啫嘛，就冇问我问题嘅，佢就话啦。系啦，但都冇问问题嘅。咁我谂住就都可以讲咗个呢个话题先，就恒生指数成分股为度检讨结果啦吓。问题咧系啦，咁但系我就唔讲住啦，知道你第二条问题应该问我呢样嘢。 唔系因为呢条第二条问题我交咗俾钟哥问， 新知旧爱啊， 尊贵啲呢一条问题， 新知旧爱啊嘛，问下啲。 系咁啊，可以紧随问啦。 咁我问咗先啦，嗱，咁啊恒指成分股咧，而家有啲新知咧，但亦都有啲旧爱。Dicky 想讲下啲新知定想讲啲旧爱咧？ 其实可以一并去处理嘅，钟哥。 系、好啊， 系啦，即系有阵时咧，即系恒生指数，即系调换成分股咧、都真系讲佢要贴咧，都唔系咁易嘅。咁啊，记得上个礼拜啦，上个礼拜咪贴咗啲嘅。嗱、好啦，都系嗰句啦，而家咧我都学醒咗噶啦。就今次咧，我都系贴得中一只啫，就系只李宁。其他咧，我嗰两三只咧都唔中嘅。咁点解咧？唔系马后炮噶，即系有阵时都系啦。你见到即系无论系股评人好，马评人好，咁啊拣完四只，可能跑到一只都冇噶嘛。咁点解咧？我谂简单啲去理解咧，就话李宁咁估中咗啦。咁个原因亦都系符合嗰几样嘢啦，即系市值啊、成交金额啊、行业代表性啊各样。咁但系而家睇嚟咧，恒生指数公司咧，我觉得佢嗰种思维咧，因为佢仲有一个顾问委员会噶嘛，即系佢哋嘅委员会也一锤定音，好啦，呢只得啦，呢只咧唔得啦，咁即系变咗咧，佢哋唔系话纯睇一啲好客观嘅数字，譬如话啊市值啊边个够大啊，成交金额边个够大啊就入啦，咁其实都有一啲筛选嘅准则，咁上个星期都有讲过啦，即系七个行业嘅分类啦，咁有啲行业分类啲股份已经太多嘅，可能就要迟啲先。仲有我都会睇到一个趋势咧，就系话只要唔系太符合即系内地政策嗰个河车咧，即系嗰种口味咧，可能又会迟少少。嗱，即系简单啲讲，呢排啲新经济咧都备受冲击噶嘛，好多新嘅政策咧都系针对住佢哋，由反垄断啊、网络信息安全嗰啲一路讲落去啦。咁啊，到咧有部分咧，譬如话例如就好似电子烟咁啊，或者系啤酒咁，咁呢啲咧明明个市值够咧，都唔拣佢住，即系嗰个行业咧，即系唔系话乜嘢嘅，冇咁啊，即系。健康咁啦，可能係咁樣啦，咁所以咧，最後就點咧？喂，全民健身有益身心啊，就揀咗只李寧落去啦。咁跟住再數落去咧，你話即係順義系都終於有第二隻啦嚇，即係兩隻，即係接二連三，連續兩季即係連中都兩元，都算係幾可喜可賀嘅事。咁順義其實以個市值嚟講咧，就唔係話真係排到好頭嘅。咁但係咧問題，因為行業基本面啦、間公司嘅估值啦，都係比起可能係市值更加大嘅一啲股份咧，嚟得即係相對地更加合理啊，即係估值，譬如话简单啲讲，你而家整只成成分股嘅新贵落去，哇，即系个 P E 好高嘅嗱，当然冇钱赚嗰啲唔会拣佢啦，多数都，但系咧即系估值太高就会令到成个指数嘅估值拉高咗，咁最后咧招行咧就系头先钟哥问嘅问题啦，咦呢、這个即系新爱，但系咧有个旧爱就要被离开，但其实都系嗰个行业嗰只叫做交通银行，咁点解？系啦，加招行踢交行，其实呢件事咧，我应该咁讲，等咗好耐，等到唔记得咗啦。因为其实喺而家呢刻恒生指数里面咧，其实有三间咧就系国有嘅商业银行，即系工行、即系建行同埋就系呢个中国银行啦。咁但系咧就即系亦都得唯一一只股份就商业银行就系交行，但系以市值啊、成交金额啊。即係財政狀況各樣咧，咁招行都比交行係理想得多嘅喎。咁所以咧，而家咧就踢走一隻嗰個比例更細嘅交行，就交翻就比例更大嘅招行。我又覺得都 相當之合理嘅呢件事都，即係佢係一個即係股份制商業銀行嘅代表咯。點解唔加埋農行啊？咁已經有三間呢一啲即係國有商業銀行啦嘛。咁啊加翻一間即係股份制商業銀行都相當之合理咯。咁所以即係今次嘅調整都啱嘅，我覺得。 冇計啦，咁啊唯有如果係交行咧，就唯有買罐啤酒去住尖東維港向住。點解？點解係我 ？Why me？ 不過有趣嘅，即係有陣時，即係都同 Dicky 做咗好耐節目啦。咁佢都會話啊，有陣時納入咧恆指成分股咧，染藍咧有權係一個魔咒嚟嘅。咁入完之後，隨時股價下泻噶，反而被剔出咧，又多啲人去買翻喎。咁樣咁啊，當然即係後市點樣走向就要聽下 Dicky 點講啦。嗱，每一日我哋咧都會睇好多份嘅報紙嘅。咁星期一最好啦嚇，打開報紙咧就見到咧阿德基嘅專欄， 機不可失啊。係 啦，咁啊 ，Dicky。你答一答啊 ，Titi 问你专栏入边嘅问题。 系啦，因为今朝早咧睇到阿 Dicky 嘅专栏咧，有提到呢一只中华煤气嘅子公司啊，广华燃气咁啊，业务咧就主要喺内地嘅。咁啊，见到阿 Dicky 咧都觉得都好似 OK， 即系嗰啲嗰个业绩啊等等咧都好似唔错。咁呢个公司咁，如果大家即系留意一下嘅话咧， 防守力强啲啊，搵啲阿里巴巴落翻百几蚊嘅水平， 一百五啊几蚊 啊， 系啊， 点算？ 咁啊，呢一个又点样去到部署咧？ 系咁啊 ，Kitty， 多谢你啦，即系咁支持啦，即系帮我卖晒广告。咁但系大家都明白，即系我都好多报章都有专栏，总要揾啲股票写下嘅。 佢仲想剪报啊，即系剪翻出嚟贴堂咁样。 其实 草起佢 一个重点咧，就喺我晨光讲嘅嘢咧，就更重点咁解啫，系嘛？咁不过咁头先两个问题，我都想好快简单讲。第一就系话头先欧讲嗰个概念就系、是、喂。咁系咪入成分股实得啊？嗱，讲真，今日啲新贵咧，点都会放阵烟花升一下俾你嘅，点都系高开加三几个 percent 就梗噶啦，甚至乎唔止添可能。咁但系你话升完咧，先至嚟追咧，就太迟啦吓，因为正式生效咧，仲有都差唔多成个月嘅都。咁但系你话喂，有啲旧外点解踢走咗之后，先至个股价会好翻啲？因为通常一宣布会踢出咧，佢股价咧都会系比较系低迷。咁而家嗰个低迷期都可能一段时间，咁所以低迷完过后啦。即係反映曬呢個負面因素啦，個估值又低，因為通常佢俾人踢得走，就係市值又低咗，成交金額又低咗，嗰、那個即係財政狀況又曳咗，先至會俾人踢得走噶嘛。咁但係咧就即係有望否極泰來，就一個咁嘅概念。咁至於你話一啲防守性高啲嘅股份，譬如話一啲燃氣類嘅股份啊，甚至乎香港嘅煤氣啊，以至再講落去話。過去我都經常講嘅香港電信、香港電燈啊、領展啊，呢啲都係即係應該咁講。如果你係一個平衡啲嘅投資組合，我淨係講港股啦，唔講美股啊，唔講外圍啲資產，唔講債券，淨係講香港股票嘅投資組合。咁呢類頭先我提及過嘅名嘅咧，咁都有個幾個特性嘅。第一就盈利比較穩定啦，第二派息率會比較高。實質收益率亦都相對地都會比較高一啲，唔會話太低嘅。咁通常呢類股份咧，個股價波動性會相對地低啲咯。咁所以如果你話喺個投資組合裏面會放少少落去咧，就會平衡到你嗰個組合嘅波動性啦。即係就算有隻阿里喺裏面，佢都會唔會話真係即係衝得咁交關咯？成個組合嚟計。 明白啦，咁所以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星期一希望即系开市啊，大吉大利啦，有得升下啦， 大家都话啦。 系，今日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谂下先。本人持有李宁嘅， 系啊，好，唔该晒 Dicky， 唔该晒 Dicky， 礼拜四再同你倾，拜拜， 拜拜。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啊！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It must be a reason why they call you hustler with all that game when they do your head。中国 Kitty、小白同埋 Barbie 问下你哋啊，屋企啲电脑嘢多唔多坏噶？我想 都多、 啊，系、啊，即系成日咧用下咧就会坏，好似教啲闹钟咁样咧，即系。三个月唔埋，半年唔埋咧就会坏噶咯。 以前僆仔时代咧，阿妈一定会讲啊，你用啲嘢用得咁粗噶，成日坏嘅。但系而家可以同阿妈讲，唔系啊，啲嘢就算你唔用，佢都会坏嘅。 系、 你唔坏，佢点会叫你换咧？ 系啊。 嗱，最基本一样嘢咧，就系大家嗰条啊，叫做插电线咧。你有冇觉得咧，即系手提电话插电线咧，佢真系好容易坏噶。 即係好容易就即係接觸不良啊，跟住你又要換個條啊，又要 保養嘅喎，你知唔知啊？ 如果原廠嗰啲就有保養， 原廠嗰個有保養㗎。 點樣保養？ 你就攞翻原廠嗰條嗰條線啦，即係跟電話嗰條線咧，你就去翻。嗰、那个大型嘅品牌入面你就同佢讲我条线坏咗。咁如果你喺嗰个保养你个电话喺个保养期内呢其实嗰条线呢都系包咗嘅。 保养期内。 但你唔可以求其搵条线㗎喎。因为原来嗰条线上面呢系有一行呢放大镜先睇到嘅字。跟住你望到落去咧，啊，發原來佢可以對到個電話嘅。 係啦，喂，有一樣嘢咧就緊要過優惠嘅，就係呢個特別嘅交通消息啦。咁啊，都辛苦我哋交通組嘅同事啊，見到 Didi 啊都跑嚟跑去啊嚇，要講翻啦，太子道啊，東往觀塘方向啊，近油站有反貨車嘅交通意外，第一同埋第二條線解封，但係第三條線咧係仍然封閉嘅，仍然非常擠塞啊。龍尾就界限街近住書院。亚街老街近天光道前往观塘方向的驾驶人士呢请考虑改行这个九龙城回旋处和码头涌道还有码头围道和天光道亚街老街天桥往太子道东市民亦都可以考虑使用铁路啊，另外反方向啊，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啊，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嘅。咁啊，龙尾啊，太子道东近彩贤花园啊，吓咁啊，驾驶人士就要留意 多多忍让， 系啦，希望大家多啲搭铁路啦。今日真系交通都挤塞啊。讲翻咧，电脑节嗰度咧，可能都系啊，即系人来人往，好多人啊，要排晒队咁啊。意思系咩咧？啊，一连四日会展嘅呢一个举行嘅香港电脑通讯节咧。今日閉幕啦，嗱，理論上咧就大家入場咧就會豪洗嘅，因為間間都收呢個支付系統，所以咧你一定會話，喂啲消費券未用曬咁點啊？ 我啱想講，如果你仲有嘅話， 仲有仲有， 第一期仲有，仲有剩喺度。 我宣布我已經用曬， 哦，你用曬啦， 我都用曬啦， 你都用曬啦， 係啊， 你咁快嘅咩？ 嚇，我快啊！ 哦，小白咧 買曬日常用品， 係啊， 用曬。 而家你一太子問我，問我， 佢都未。 我未攞， 佢都未攞。 九月一号， 我真系同你好朋友啊！我用咗三嚿水啫。 哦，系啊， 唔系啊，佢入咗入嗰个 wallet 嗰度咧，我成日俾钱咧，唔习惯用嗰个支付系统啊。咁咧，佢一问我嘅时候咧，我就话就用翻平时俾钱嘅方法，一系俾现钱啦。即系未乜pay 咁样先算啦，但系嗰个 pay 又冇支付权， 所以佢呢一个嘅电脑节嘅时间咧，就真系生不逢时有少少嗱，好似你哋咁样攞咗钱嘅，啲钱已经使晒， 系啊， 咁佢又帮衬唔到佢啦。我呢啲未攞嘅，佢又已经系最后一日， 系啊， 赚唔到， 系啊，所以都要谂下嗱，唔紧要嘅，可以搭单噶嘛，中哥，即系如果你屋企有啲 keyboard 啊、电竞椅啊、mouse 啊。喇叭壞咗咧，想換啊！真係咧，可以入場睇睇佢。咁啊，有報章都訪問翻啲市民啊，話喂入去買咗啲乜嘢啊？咁啊，有好好嘅爹哋媽咪咧，就買俾阿女一部平板電腦，咁啊買咗千零蚊啦。咁啊，有啲音響發燒友就買啲電腦喇叭。 好快，你哋講，如果係崔傑同去到，想買乜嘢？ 想买咩啊？买电脑咯， 手提电脑。 系啊，你成日都话部电脑旧嘛。 旧啦，系啊。阿芭比咧， 我都系想买电脑喎。 又系手提电脑。 系啊。 阿小白咧 ，SD 卡。 吓？ 哦，镜头一转，买咗 SD 卡， 好容易唔见嘅呢样嘢。 多两张，我觉得 几受欢迎。 唔该，加多两张。 大家明白啦。你咧，钟哥， 即系买部电脑就唔使帮我买多部啊，唔需要。SD 卡你只要帮我买多几张啫。 我如果入场帮你整张 SD 卡啦，系见你咁有需要。钟哥，你会买咩 想买嘢食， 我买checkpoint 唔到啊吓，咁啊，所以大家即系入场嘅时候啊，可以睇睇谂谂佢啦。呢个电脑节最后一日，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八月二十三日系一年嘅第235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30日。1913年8月23号，位于丹麦哥本哈根长堤公园的港口岩石上，著名观光景点之一美人鱼雕像正式公开。1912年，丹麦雕塑家爱德华艾瑞克森根据安徒生童话，并以妻子爱琳爱里克森为蓝本雕塑了这尊美人鱼雕像。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我哋煮嘢食好多时都会用到白砂糖嚟到调味，而印尼朋友就鍾意用椰糖。 特别系爪哇中部，例如日野、三宝垄嘅居民，佢哋嘅口味偏甜。相传具代表性嘅印尼甜酱油就系、是、爪哇人将华人带去印尼嘅清酱油加入椰糖改良而成噶啦。 椰糖的質素會因應不同產地、生產方式的差異，出來的色澤、味道都會有所不同。 因為不同地區的土壤、水質多少都會直接影響椰子樹的生長，所以有些椰糖的顏色就會非常之深，味道亦都較重，帶些焦香，有一些呢就會色澤較淺，味道亦都會較清香。 椰糖和砂糖相比，無論製作成本、過程，椰糖都比較複雜，完全是手工制造，砂糖可以大量种植，机械化采集，从热带到亚热带地区都可以生产到。 而椰糖就只可以在热带国家，例如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才生产得到，产量自然不及白砂糖多，价钱亦都相对较高。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时装潮流。香港被称为时装之都，正系由60年代开始讲起咧。香港其中一项主要嘅工业咧，就系制衣业啦，就可以做好多唔同嘅时装咧，出口去外国。咁与此同时咧，香港亦都系受住好多电影啊、音乐文化嘅影响啦，大家都会开始会着一啲西方嘅服饰。咁当中呢，受住流行文化影响呢，60年代嘅时候就成日会见到啲朋友呢会着贴身西装同埋打窄呔，女仔呢就会着嗰啲 A 字型嘅连身裙嘅。去到70年代方面呢，更加多唔同嘅款式俾大家选择。除咗话传统嘅西装有变化之外呢，咁亦都係多咗好多唔同嘅选择。以男士为例，佢哋嘅恤衫就会有啲大关刀领啊，再配一条喇叭裤或者水手裤，再唔係呢，另外興一種嘅著衫嘅文化，就係 T 恤牛仔褲，即係我哋而家成日叫嘅牛記粒記啦。一講到80年代嘅服飾呢，大家可能都會諗起呢，當其時嘅服裝設計方面呢，啲衫呢比較鬆身啲。我相信好多人最有印象嘅呢，就係好多時呢女士嗰啲衫呢個膊頭嘅位置呢都係會攝咗一塊墊喺度，顯得個人係會比較上橫啲嘅。去到90年代呢，就興起另外一種叫做 smart casual 嘅文化啦。着衫方面呢，就係追求舒適嘅，又或者係一啲我哋會見到嘅 smart casual 啦，又或者係後期呢90年代尾嘅時候，我哋成日講過一種嘅 IT look 㗎啦，即係嗰啲着住一件有領嘅 T-shirt， 跟住然後呢一條牛仔褲或者一條扯布褲，再加對波鞋，咁就已經 OK 㗎啦。你自己又最喜歡邊一個時代嘅服裝潮流呢？ 今日講關於服裝嘅嘢，真係我哋識 一條金屬咩？唔識噶嘛呢啲咁樣。你見我同阿 Vincent 平時著衫，都知道我哋係正話佢用咗嗰四個字啦，牛記粒記啊。 哦係啊， 幾 casual。 仲要我俾我媽話咧，就點解你成日著嚟著去都係著嗰幾件 T 恤嘅？我話因為喺個衣櫃嘅出邊咯， 係最頂嗰最外邊最易攞嗰啲咁樣啊嘛。所以今日咧要揾啲朋友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先得啊。所以咧就邀請咗五台啊， 五台之友， 五台之友啊，嚟自香港暖流啊，有阿拔絲同埋小新嘅。 早晨啊，欢迎你哋啊！ 早晨，早晨， 早晨啊！ 咁话说呢个话题点样嚟咧？咁 我知，因为怀旧嘢，所以揾五台之友咧。 五台出名怀旧噶啦， 系咩？咦，又系喎！其实睇你两个，你哋嘅人好新系嘛？ 系啊，少少啦， 少少新啊嘛，系啊。 话说咧，咁啊，拔丝同我喺度联络嘅时候，就话诶，讲啲咩题目？佢就话诶，我好中意着衫，我好中意着衫。 如果佢同你讲佢唔中意着衫咧，咁我惊啊！你啊小心啲啊，钟哥。 我就要笑。 唔系，你即刻收线啊！佢同你讲，钟哥，我中意唔着衫，我即刻收佢线。 佢哋所謂嘅中意著衫，即係好中意鑽研點樣著衫。咁佢話原來阿拔絲同阿小新都中意著嘅。好啦，你哋兩個咁都中意， 我中意著衫噶啦， 都中意著嘅。 好啦，你哋咁中意鑽研著衫，但係你哋今日譬如阿拔絲咁樣啊，而家著住一身咧。怀旧服饰 系啊， 点解你会拣一件旗袍类型嘅衫嚟着先？ 头先咧，你哋嗰个 segment 咧就数咗五六七八十年代啊嘛，五台啊嘛，我哋劲卖广告，五台，我哋一大大大家咧翻去二十年代，二十年代兴起嘅衫咧就系旗袍或者长衫啦。我就发现咧，长衫呢样嘢咧系。你唔够瞓嘅时候起身好赶咧，系最佳之选嚟嘅。 因为你可以着住瞓啊。 即系当神褛咁啊！ 唔系，即系睡袍嚟 啊！因为着住瞓，跟住起身唔会巢咁啊，可以即刻出门口啊！ 亦得你眼瞓嘅时候啦，咁你唔知着咩啦，得一件过噶嘛，一件头嚟噶嘛，笠晒。但系咧，你去开会又冇问题，出镜又冇问题，夜晚出去休都冇问题， 约会都冇问题啊！ 系啊， 喂，但系 唔系？我想问下小新，如果你约会个女仔着长衫出嚟，你系咪真系冇问题先？ 我中意啲女仔着短衫或者短裙多过长衫嘅。 唔系，咁而家旗袍都有。啲變皺咗噶嘛， 係係 係，個差開到幾高嗰啲咁 啊，開到夾底咁樣嗰啲我都 OK 嘅， 咪又唔好咁，可能正話阿拔絲講好似變咗枝下嗰個好高咁又唔係幾好， 想埋位飲茶， 係啊，嗰啲又唔係幾好。咁但係小新，你通常叫做應該話你對上一次覺得你著喺走喺潮流嘅尖端係著緊咩衫？ 我真係要講喎，如果咁，因為咧我喺日本好多舊衫賣噶嘛，咁嗰次咧我去大阪旅行，喺一條美國村嘅某一間咧賣舊衫嘅鋪頭咧，我就買咗件皮褸，嗰件皮褸咧係好古舊嘅，我自己睇落去都好鍾意，好挺身，好硬嘅，深啡色嘅。咁衫上面呢有兩個好大嘅袋嘅。咁跟住呢我擺完之後梗係好開心啦，覺得自己好潮啊，咪喺日本買啲舊衫。咁跟住再去第二個點嘅時候呢，咁有個外國人呢走埋嚟同我講嘢喎。喂，當然佢唔係講廣東話啦。咁佢就話，喂，你呢件皮褸喺邊度買㗎？你知唔知而家啲皮褸係好少咁大個衫袋喺身上面？呢啲係舊嘅飛機褸嘅設計嚟。 咁下一句係咪？哇！呢件衫好歐咗啊！ 唔係，佢係好欣賞我。然之後我 你有冇話我賣俾你啊？ 我冇啊。 用一個高啲嘅價錢。 嗰一刻覺得自己冇入錯貨啊！仲要好平嘅價錢啊！ 總之係尖尖啦嗰下。 尖尖啊！尖尖啊！ 嗰下尖。 皮褸呢啲都好長青嘅喎，其實即係由好多即係。八九十年代啊，即系你见阿刘华咁样烈火战车到而家都系仲着紧啊！ 烈火战车嗰啲系电单车褛嚟， 咪都系皮褛啊！ 我发现咧，越旧嘅皮褛咧系越足料嘅。小新嗰件皮褛咧，佢唔净止硬啊，仲好重添啊！ 系啊， 唔系一个正常人可以承受嘅重量。 即系等于，即系等于某一个年代嘅牛仔褛系计磅数噶嘛？ 系嘅，系嘅， 系嘛？计你着几多磅咁样噶嘛？ 我就好怕皮褛嘅，我自己，所以我一件都冇。我好怕着皮褛， 你怕佢啲咩？ 好焗咯，夏天香港好难着咯， 一着咗之后真系生热痱啊！即系冬天都会流汗。 所以嗰件我中意嘅皮褛咧，得意之处，一夹底有两个窿啊，我哋透气啊。 哦， 你撑爆佢定系佢设计系咁？ 系真系有个气孔。 就俾你我哋梳氣 嘅 啫， 梳氣嘅俾你衫裏面， 幾貼心喎、 啊。咁、但係聽聞咧，皮褸嗰個保養係好麻煩噶嘛，即係你又唔要唔知點樣揾個地方，即係 唔可以太濕啊。 係啊，有條唔知暖管定乜鬼喺裏面噶嘛。 我冇理到啊，因為真係好平買翻嚟。 其實著衫咧，即係啲所謂嘅潮流咧，成日都話十年翻嚟一次嘅，十年翻嚟一次。所以僆仔時代啲衫咧，你隔十零年咁上下咧，你可以攞出嚟又潮一次嘅。最常見一樣嘢就係格仔衫，係、你哋有冇格仔衫啊？ 有啊，我覺得格仔衫其實冇勾過喎，好似一路都係有出嘅喎，即係咩牌子都繼續有出 嘅 喎、 我睇嗰啲即係潮流嘅雜誌咧。睇親咧，佢又再興翻，我心諗有歐國咩？ 係咯，個歐國啊！反而我想講喇叭褲咧，呢一樣嘢咧就係幾蝦人著嘅，因為對上我諗半年前啦，咁啊喺一間鋪頭嗰度咧就買咗條喇叭褲，咁其實我本身咧都有少少卻步嘅，咁但係身邊嗰、那個衣著達人咧，佢就話唔怕㗎，呢啲即係你著出嚟就唔係歐嘅啦， 係大定小嘅先。 少少地啦，又唔係好大，但都睇得出係喇叭嘅。 咁又唔得，即係如果真正嘅喇叭褲要超大， 超大 即係四隻腳都著得落嗰啲咁。 你但係你而家夠唔夠膽著先？ 睇唔夠膽啊！ 係啦，咁但係我 friend 就話其實冇嘢喎，而家興翻㗎咁樣，咁佢咁怂恿我咪買咯。 有冇著過先？ 係啊，有冇著過啊？ 唔夠膽。 唔係個問題，你自己唔夠膽都唔緊要啦。喺條街你都見唔到人著先係問題啊嘛。 係啦，我又唔覺得自己能夠有嗰個魔力係帶領潮流嗰、那個，所以買咗翻去都係唔夠。 我想问一个问题，喇叭裤咧，即系最最当旺嘅时期咧，即系好似系七八十年代嗰啲，系咪直情系个喇叭系冚埋遮晒成只脚？ 要拖地咁 啊！系啊，咪试过一间去拖地啊！嗰阵时咧，成日俾阿妈闹噶，日日都要洗啊条裤，因为个裤脚好污糟嘅，因为烂 咯，有机会。 但烂就冇乜所谓， 烂系靓， 烂系靓。 同埋个问题最初期兴呢个喇叭裤嘅时候，你仲着松高鞋噶嘛？ 系啊， 松高鞋其实系浪高少少嘛， 浪高六寸啊嘛。 系去到大约喺二千年之前嗰啲时间，再兴翻嚟嗰阵时咧，再兴翻嘅时候就唔兴着松高鞋啦。咁嗰啲喇叭裤就真系磨烂个牛仔裤个味啦。 嗯，但系磨烂咗反而系靓噶嘛？如果磨烂少少， 但系喇叭裤呢件事嘅靓咧，其实佢凸显唔到一只脚嘅美态噶嘛。 所以 又系。 是 但是我想讲咧，即如果我嚟讲咧，我觉得嗰条裤系凸显个 pat pat 嘅美态嘅。 佢亦都有拉长嘅，因为佢嗰个弧位咧，系令到你只脚系收长啲。 不过我作为男士，我先举手先，系拔丝讲得啱嘅，系凸显咗对脚嘅美态。但系无论男士或者女士着之前，或者你唔着吓，你先要睇下自己对脚系咪真系有美态先。如果系冇嘅话咧，唔好讲啦。 但系我成日觉得喇叭裤咧系可以遮到某啲嘢，因为你阔你松啊嘛。 系啊， 啲女仔成日话小腿好粗啊， 遮晒噶嘛， 行两步又小腿好粗啊。唔系噶嘛， 唔系咁视觉上真系拉长嘅，我觉得。 咁但你当然有翻若干嘅 身高 比例，同埋若干嘅身高先得噶嘛。如果唔系你 都系 又唔够高，跟住你着喇叭裤，其实系 呢个系嘅。 大家望住麦斯， 心虚咗一下， 即刻数一数啊！ 全场最矮就系我啦呢度。 嗱，咁譬如话，如果着喇叭裤喺今日啊，如果今日真系要着条喇叭裤出嚟啦，你上身会衬乜嘢？ 吊带衫啦，因为你下身已经好重噶啦嘛，个喇叭咁阔，咁上身窄翻少少，即系当然我系相信我上身系窄噶啦，咁我先会咁做。 好窄咁样啊！咁以前嗰个年代，即系如果七十年代讲，阿小新已经系八十至九十年代再着啦。以前咧就必定系窄身恤衫，但系嗰阵时嘅窄身恤衫或者西装咧，必定系大领噶嘛，有咁大得咁大，嗰阵时叫做关刀领啊嘛。 但系就唔系企嘅，即系唔系企领，即 系 唔 系企 落嚟，好似 唔系反起嘅， 哦， 就好大嘅条领， 系我嚟做咩？即系介人啊，即系行咗嚟揈嘅时候或者跳舞嘅时候 ，detail 嚟噶嘛呢啲？ 咪嗰阵时，可能嗰阵时要攞人哋电话 number， 冇手提电话， 抄低 好多嘢，好多位可以写咁样。 定食牛扒冇个餐巾啊，即系 跟 晾住喺度啊。 Vincent 有冇经历过呢个年代？好似冇系嘛？ 你讲关刀岭， 关刀岭年代冇系嘛？ 咁我又未至于咁多人生历。 年嘅， 有都唔型啊！ 幾大都話冇啊！ 八十年代咧，應該佢見到嗰啲最多咧，就係嗰啲咩打橫伸出嚟嗰啲女士咧， 規格 好好誇張。 但係嗰時我咪將我媽嗰啲衫咧搣咗個嘢出嚟玩咯， 打美式足球咁喎。 喂，懷舊嘢，等一等啊，因為咧有個特別交通消息要同大家講講嘅。太子道東往觀塘方向近油站咧，而家有交通意外，第三線咧係仍然封閉嘅，仍然咧係非常之擠塞，龍尾喺界限街近書院道，咁亦都影響到亞街老街天橋往太子道東方向擠塞，龍尾而家喺九龍醫院噶嘛，大家咧揸車嘅人士咧要留要留意啦。 嗱咁啊，譬如阿拔斯啊、小新啊咁樣。我哋而家如果想買一啲好似叫做懷舊嘅衫，你哋會喺邊度買咧？ 我會話咧喺上環咧有一啲樓上鋪咧就專係賣啲旗袍俾而家時下嘅年輕女仔。如果你上環行過咧，會發現有好多個小芙蓉喺度行嘅， 新款嘅係嘛？ 新款嘅， 好嚇人嗰啲。而家七月啦，仲要兩七月啦。 但我想講咧，我真係因為睇咗阿周海媚嘅小芙蓉咧， 就唔敢著啦。 唔係啊，我覺得最靚啊， 愛上咗啊， 愛上咗。我每年新年我都好。想買一套嚟著啊，係啊， 咁你有冇 每年都一套啊？ 係啊，新年啊，使唔使啊？我有冇？我有啊，因為以前有得做花車噶嘛，呢兩年都冇啦。 咁真係，如果係女士著旗袍咧，好似真係過年嘅時候會感覺好似啱啲， 合理咯。即係你行出街，啲人唔會無啦啦咁樣望住你，覺得好似好奇怪。 唔係嗱，除非好似阿拔斯咁樣啦。嗱，佢個頭咧，我從來冇見過佢黑色頭髮嘅， 係啊，金色嘅， 永遠都係金色頭髮嘅。佢咁樣嘅時候，如果著一件旗袍咧，你就會覺得係一個。 中西合璧， 系啦。点解外国人着旗袍喺条街度，你会觉得好靓？但系如果我哋东方人， 就 马 姐， 系啦，我系东方人，你就觉得佢点解今日系咪特别活动啊？咁样， 诶，知客要嚟啦。 马姐唔系着旗袍噶嘛？ 啊，唔系嘅， 马姐嗰件唔系旗袍嚟嘅， 唔系， 白衫黑裤啊， 好似咁样嘅啫。好啊，今日好多谢晒，唔该晒，拔丝同埋小西过嚟嘅 ，thank you， 我哋下个礼拜再过嚟倾下第二个话题啊。 好， 唔该晒。 上一次话过会同大家数下福建话时间嘅数字，系应该点读呢？如果而家考下你，晨光第一线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啊，咁十点啊应该点讲呢？想唔想知咧？打完号转头话你知。 在无尽变化天之时候，只得你始终捉紧我手。在名利对错真假当中争斗，唯独你给我分忧。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都不会甘心曾经跟你走。在成败进退唯独有你的爱，如动力在背后。 上一堂讲过，六点咧就系六点，好啦，七点开始啊未学噶，七点七点，八点八点，九点九点，十点十点，十一点十一点，十二点十二点，哦。数下数下，头先读过十点，十点原来就系读成十点。问人几点就系读成攰点。而家嘅福建话就系重剑，全句就系重剑攰点。哇，其实用翻广东话嘅逻辑思维同埋发音咬字咧，我觉得系巧口嘅。问多一次，重剑攰点，而家几点啊？如果要答人，晨光第一线做到十点，嗰、那个十点系点啊？重剑十点。一点到十二点，大家都学过啦。望一望下个钟，会仲有排先收工，所以唔好谂太多啦。越系紧张望住个钟想收工，啲时间就会过得越慢；越系投入工作，时间就会过得越快噶啦。咁你明啦，继续努力工作，加油啊！ 中站，同坐电车中消闲，谁会知青葱的岁月路程短暂，前路茫茫，重温邂逅的当晚，搭话外班，没了半途失散过程不可自返，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想到退从回遇见你的车站，去求得孤单，怎可再直接看清你同眼，亦是于一瞬间我们未散，时空中绝不失散，去路平坦，别像眼前感叹，以为冲得破记忆那框框，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想倒退重回遇见去求得孤单，怎可接受到你跟我无关，路线有界限，不等于要散，我最怕运气步步退减，恶性循环，离愁别绪都不足以扭转轨迹，折返回复命运越来越慢，想找你闲聊近况，说声不习惯，我每日怀念你刁蛮，受罪也好，现在太冷淡，假设从前我送你于车站，一去能复返，可相拥多一刹，留恋系多一刻也别散， 有洪家豪的逆时车站，时间将近来到早上的九点钟了，室外气温现在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翻太子道东啊。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嘅交通意外咧，较早前就封咗三条线啦。而家一二线就解封，第三条线咧就仍然封闭噶。咁车龙咧都系好长啊，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度噶。咁头先我哋就叫揸车朋友咧改行亚皆老街啦。咁搞到而家亚皆老街都塞埋车啊。亚皆老街天桥去翻太子道东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九龙医院嘅。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冇办法啦，耐心忍耐下。咁再重复多次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由于有交通意外，而家封咗第三条线，咁车龙咧就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咁亦都影响到亚皆老街天桥出翻去太子道东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医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丽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丽港城。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快线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啊。重复多次，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而家排到去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 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七行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就喺芜湖街。喺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对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白沙湾码头嘅。咁另外啱啱收咗宗最新嘅交通消息，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方向近住中环出口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啊。咁而家一带挤塞就系东区海底隧道去翻九龙去翻香港。近住中环出口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咁而喺一带咧都系挤塞。咁另外讲翻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想答错了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现在有些失落，但一时失手不代表什么的。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们去打你最喜欢的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吧。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有什么比深入地下河潜水更危险？有咩比近距离捕猎凶猛野兽更考胆量？又有咩比喺北极冰海拍独木舟更高难度？ 系一边要力险，一边仲要拍低佢啊！ 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无极行揭秘，将探险家史提夫·巴克沙尔喺之前无极行节目镜头背后嘅惊险实况完全曝光。 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像我般快，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在眼。 投资 O2O。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做过港股嘅前瞻啦，港股嘅美国预托证券啊，即系 ADR 咧，重上25,000点嘅关口啊，连续跌咗几日嘅恒生指数咧，或者能够高开超过200点啊。不过有专家就指出啦，监管嘅阴霾咧仍然未消退啊，以至咧港股未脱险嘅，最差情况咧有机会去翻咧23,000点嘅水平。咁啊，另外啦，连日嘅洗仓啊，腾讯嘅市涨率已经跌至不足5倍，是2005年之后的新低。然之市场对这只曾几何时被誉为有买贵没买错的股份，胃口比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更加之差。究竟港股现时的估值低残之余，大家又有没有兴趣低级呢？转个头开始可能大家就会知道更加之多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林慧喺电话旁边就接通咗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慧。 嗱，我相信我同你咧都系经常都会花时间陪伴自己屋企人，咁啊，当然一家大细咁样食饭咧就最开心啦。但系好多时咧，小朋友同大人咧食饭嘅时候嗰个过程做嘅嘢啦，甚至乎食完饭之后想做嘅嘢都好唔一样噶。 大家嘅睇法嘅分别咧，应该喺每一个家庭都出现噶。 嗯。 你有冇试过咧？有啲时候咧，小朋友食完饭，佢真系好乖，同你食完饭噶。但系大人又未食完饭，可能喺个饭台嗰度倾紧偈。咁、小朋友就扭计话要落地想玩，因为可能 佢有佢嘅玩具想玩啦，佢又覺得自己都食完飯啦，我做咩仲要坐喺度？咁但係咧，父母或者家裏面嘅長輩咧，就會期望佢哋坐翻喺個飯台當中。 嗯，嗱，我呢一個經驗咧，如果係喺我屋企嘅話咧，通常我哋就好自由嘅，即係由得佢。哦，如果你真係做完嘅話，你咪可以去爭取到你想玩嘅時間咯。咁，但係咧，如果我換一個場景，就係我去到人哋屋企咧，我可能就會覺得啊，咁樣優先嚟咗台，係咪好似唔係咁禮貌咧？我都會有呢個擔憂。 哦，都正常的，因为我估其实在家那个环境又真的轻松很多，大家都好知道家那个规矩是怎样，但是去到人家家，不论是去到长辈家还是朋友的家，在那些情况底下父母都会担心，啊，会不会因为这样可能又搞乱了人家家，啊，礼貌上或者即都不是挺好看这样的。自问我有时都会有这个担忧或者都有这个尴尬的感觉的。那你会怎么处理啊？ 嗯，我会尝试细细声喺小朋友嘅耳边嗰度咧，同佢倾下。喂，其实你可唔可以咧？留喺个台度陪下我哋倾下偈啊？或者不如你坐定定喺度等多我一阵啦，咁样咯。 其实都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嘅。但系如果我系小朋友，第一句会就同你讲，我咪食完饭咯，喺张台度好闷啊。其实咧，我估好多时候咧，即系呢啲其实冇用好绝对嘅方法去决定嘅。即系第一件事，我哋要考虑嘅，似乎好多时候都系屋企自己本身嗰个文化啦。我估去到即系长辈屋企，即系可能我哋嘅父母啊，或者人哋父母屋企，即系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屋企咧，咁可能大家都会明白嗰个规矩，或者即系长辈的期望呢就可能容易啲处理嘅。咁，但係去到朋友嘅屋企，即係可能仲要有其他小朋友嘅玩具喺度特别吸引嘅时候呢，咁我估做父母呢都真係会唔知点算嘅。咁我估第一样嘢都可以试下问下自己，啊，其实你介意緊啲乜嘢呢？平时其实你自己嘅小朋友嚟食完饭离台，我哋又唔觉得係一个问题嚟嘅噃。点解去到人哋屋企家中食饭离台又会係一个你觉得唔係几妥当嘅嘢呢？因为在小朋友的角度，特别是小一点小朋友，他们根本没办法明白为什么你觉得有问题。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估其实可能都看回你同那个朋友的即相熟的程度啦，那可以调回转就告诉自己的小朋友听，啊，等埋啊边个边个，等他们一起吃完饭才落地玩啦。做家长呢，他们可能会担心呢自己的仔落了地之后呢，就令到人家的小朋友都想落地。这个都其实我是曾经是我一个几大的忧虑来的。 好像影响了人家屋企的秩序，是吧？ 是啊，又怕人家，又怕自己的小朋友会不会搞乱人家屋企的玩具啊，又或者即令到人家的小朋友未吃完饭的小朋友就不能跑晒落地，又令到加剧了件事。父母自己出发点很多时候都会是为了别人着想的。 我想另外一方面也是会很介意人家的看法，即例如啊，会不会呢因为我的小朋友来了台的话，人家会觉得我的家教不是那么好啊，为什么我都劝不到他坐定定呢？会不会觉得他的自觉性啊，又或者是服从能力低呢？可能家长亦都会有好多呢一啲嘅思考咯。 其实都唔出奇嘅，自问我都曾经有过嘅，你而家都会有嘅。咁所以我又觉得即有系一个正常嘅情况，只系同自己有时都要问翻自己，咁会唔会只系因为一件事佢离唔离台，就等于要全盘否定我本身对子女管教嘅嗰个方式呢？佢离台唔等于我管教唔到我嘅子女，佢离台亦都唔等于小朋友唔服从噶。 同埋咧，我谂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好多时咧，家长如果要去尝试同小朋友商量啊，譬如你可唔可以真系尝试唔好离开住啊，咁样咧，解释俾个小朋友听个原因。嗱，譬如啦，我见过有啲就系话，咁样冇礼貌嘅，但其实系解释唔到点解离开张台就等于冇礼貌咯。 系啊，其实你谂下喺屋企我食完饭就梗系离台噶啦，点解食完饭唔系咁样？朋友屋企嗰度要咁样咧，咁同埋你当佢叫佢唔好离台住咧，佢就会好迷茫啊！咁我应该做咩咧？我会好闷，我平时食完饭都真系离台噶，咁所以与其同佢讲话你唔好离台住啦，你可以俾个实在啲嘅目标佢，你就话俾佢听啊！我知道你想落地玩，嗰度啲玩具都真系好吸引嘅，你等一阵啦。等啊，边个边个食完饭，问埋 Auntie 可唔可以玩，你咪落去一齐玩咯。 咁样嘅表达佢哋会清晰好多嗬。 系啦，实在好多佢知道，哦，我要等埋可能朋友仔食完饭先。除此之外咧，亦都提示咗小朋友，你去玩人哋屋企嘅玩具，礼貌上都要问翻屋主听噶嘛，话声俾屋主听，我想玩呢个玩具。咁其实反而亦都教导紧个小朋友， 怎樣去相處，怎樣去人家家應有的禮儀應該是什麼，那就會一箭雙雕。 嗯，但我想在這個溝通的過程當中呢，就真的千祈個家長都要冷靜，還有不要用一些很狠的說話或者一些很心急的語氣咯。 你可能事前都要跟小朋友溝通清楚，即不是說給他聽，其实我哋去到阿姐屋企或者朋友屋企，可能都要即系留意住，唔好即系搞到人哋屋企嘅。始终即系中国人嗰、那个即系怕打搞人嘅性格都仲喺度噶嘛。 系、嗯、啊， 咁事先即系都话咗俾佢听啊，点样为之打搞咧？话俾佢听啊，如果有一日人哋去到你屋企咁，你自己又想唔想啊？教小朋友逆地而处， 嗯、 用翻佢自己明白嘅嗰个环境去理解啊。如果有一日有个小朋友问都唔问我，食完饭就落一声落嚟搞我啲玩具，其实可能我都会唔高兴噶噃。咁、哦、佢有呢一个前设底下，佢都会明白到多啲。哦，原来嗰个礼貌唔系净系礼貌咁简单， 嗯、 而系原来有啲事情可能我都唔想发生喺我身上嘅，所以我都唔做喺人哋身上啦。 嗯，同埋我觉得有一点都好重要嘅，就系咧，真系要喺发生呢一啲事件之前咧，俾小朋友有一个概念，而唔系话今次系第一次发生呢一类嘅事情，第一次用呢个方法解决。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咧，可能都好迷茫啊。好似 Jamie 话斋，平时都唔系咁嘅，点解突然之间今次就要咁咧？特别系如果加埋一啲咧，可能比较心急嘅语气啊，或者欠缺解释啊，冇乜耐性嘅感觉咧，佢哋应该会惊或者系迷茫，就多于会即刻了解到个情况，知道自己要点样做咯。 心急都系理解嘅，咁、所以可能去朋友屋企之前系有一啲嘅准备功夫，咁都唔系即系去朋友屋企之前嗰一刻先讲，咁有啲时候系都借住机会，譬如话佢平时去探望长辈的时候啊，可以都提一两句啊，如果我哋去朋友屋企又点点咧？ 嗯， 迟少少希望疫情好翻啲，可以多少少社交嘅时候，咁亦都俾多啲机会佢哋去体验一下。如果我要上去我同学仔屋企又点点咧？我要上去另外一啲朋友屋企度又点样咧？咁呢啲都系要透过一啲经验去学习嘅。 咁所以咧，即系希望大家咧听完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之后咧，下一次面对呢啲咧同大家一齐一班人一齐食饭嘅时候咧，就可以试下用这些小方法令到大家吃饭吃得更加融洽更加开心咯。 我们就一于试下吧。 好啦，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 拜拜， 再见过，拜拜。 听紧有郑秀文 featuring Shamika 嘅《新造的人》。 有名你叫的树懒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懒的呢？在很多人心目中，树懒就是整日都在树上睡觉，哪怕他们真正的睡觉时间只是9.6小时左右。世界上有六种树懒，分为二指树懒科和三指树懒科。二指树懒的前爪只有两只爪，而三指树懒就有三只爪。二指树懒的鼻亦都比较突出，好像猪鼻一样。三指树懒就有黑眼圈，望上去的样子都几似人的。树懒的生活都真是几懒的，基本上他们吃的都是树叶，因为树叶不会走嘛，那就容易搵食咯。他们也都懒得饮水，反正叶里面都含有水分，而树懒吃东西几乎都不咬的，含在口里面慢慢等它消化咯。如果不是遇到什么事非走不可的话，树懒都很少行路，而且它们行得很慢，每分钟都行不到2公尺。不过当它们落到水就敏捷起上来了。树懒游泳的速度是在陆地上的3倍，而且它们还懂得闭气，可以闭气长达40分钟那么久的。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崔洁彤。 晨光 Morning Call， 今天早上晨光 Morning Call 打了电话给李小姐。你好啊，李小姐。 早晨啊， 早晨啊，有冇英文名噶？你等我叫得亲切啲啊嘛。 我叫 Carol 啊。 Carol 你好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我知道你咧系想点唱俾你老公噶噃，系唔系啊？ 系啊，其实我老公咧就系 Louis 啦，就8月16号星期一生日嘅。 哦，过咗啦，咁啊大补足嘅。 系啦，补足嘅。 生日咁啊，点样同佢庆祝咧？ 同咗佢去尖沙咀嗰度 食 buffet， 个仔打边炉。 打边炉，哎哟，打边炉好、啊，仲约埋个仔仔一齐去添。 系啊系啊， 系啊，又甜蜜又温馨啦。嗱，咁啊，老公生日虽然就过咗啦，但系如果补足佢嘅话，有啲咩特别嘅说话？你觉得生日嘅时候冇讲，而家咧要藉住晨光 Morning Call 好想同老公讲啊？有冇啊？ 系啊，知啦，通常面对面就讲唔到噶嘛。 吓， 咁我都想同佢讲嘅，咁喺埋一齐29年啦。 嗯， 咁希望咧，而家啲仔都大晒啦，咁就另外咧，嗰29年咧就系、是、我哋嘅人生嘅开始，咁变咗就希望大家咧都健健康康，希望白头到老，咁就大家睇住大家老，互相照顾咁样咯。 哎呀，好 sweet 啊！我都祝福你哋白头到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甜甜蜜蜜，好唔好啊？ 好啊，多谢你啊！ 系啊，嗱，同丈夫结咗婚都一段时间啦，你最欣赏自己老公嘅系啲乜嘢咧？ 最欣赏佢其实真系都系绝世好男人嚟嘅，咁好对家庭好负责任啦，咁好爱锡啲仔女啦，咁就好维护屋企嘅。 系有冇啲例子讲嚟听下？佢点样锡屋企咧？ 又永远都系屋企行先嘅，咁就放工好多时真系做晒嘢啦，咁就。第一时间都会翻屋企啊，几攰啊！如果屋企冇汽水啊，冇生果啊，佢都要担翻嚟嘅。 哦，即系你啊，同啲仔咧就好中意有生果有汽水，跟住佢就要担翻嚟俾你哋啦。 冇错啦，冇错啦，系啦， 系啊， 点都要顾咗屋企先嘅。 嗯，好啊， 系真系。好欣赏嘅， 再俾多少少时间你，不如同老公多谢，讲句道谢嘅说话。 老公，咁好多谢你一直以嚟对我哋嘅照顾。咁知道你喺出边做嘢系好辛苦，好辛苦嘅。咁希望你能够可以健健康康，就啲血压啊、三高啊，尽量揿低佢。咁咧嚟紧我哋将来嘅日子咧，就一齐手拖手周游列国，等紧你退休，跟住去旅行。 冇啦， 吓仲唔够 啦？够啦，够啦，够啦，够啦，好 sweet 啦！唉，啲听众都其他嗰啲都起晒鸡皮啦，听到不过都等你哋开心嘅。 多谢晒， 好祝福你甜甜蜜蜜啦！多谢你嘅电话啦，拜拜， 拜拜。 告知我难寻你 头也是你，仍是被动逃避凝望你，却深印脑中。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啊，是杯酒渐浓，或我心真空，何以敢震动？ 光追踪三十一。 好，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早晨，喂，两位啊，咁啊，今日咧，咁啊，记住啦， 系， 咁啊，今晚咧就有一位朋友咧，咁啊，其实就重播嘅，呢、這个咧就系今晚九点半嘅时候咧，有种信念叫跑啊， 嗯， 咁啊就系第二辑啦，咁呢个叫知名跑啊，知名跑里边咧就跑个朋友咧叫杨锦鸿，咁啊突然间讲杨锦鸿即系啊。边个嚟嘅？如果一讲金毛咧，咁大家知啦吓、 嗯。 有啲朋友咧就跑步咧，好犀利嘅。咁啊，佢叫金毛啦。咁佢嘅神话就系咧，佢点解开始跑步咧？咁佢就系嚟自减肥嘅。 嗯。 咁啊，圆满之后咧，咁佢继续跑。咁啊，跑咗六大马拉松。个问题系，我都谂，哇，佢三个钟头内完成喎，十 free 喎。 哇。 系啊。咁个问题就系、是。咁佢话减肥，但系跑到十 free， 咁但系咧就即系之前咧就话佢即系患咗癌症啦咁样啊，咁就用长跑训练啦，就变咗化疗疗程咁样。咁佢即系喺嗰个访问里边嘅时候咧，佢都系话我要战胜呢一个癌魔嘅，咁但系咧早前咧咁佢就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咁如果话即系啊对佢有啲怀念嘅话咧，咁就可以。看看啦，系啦，咁啊，另外咧，今晚咧就系十点钟啊，一齐闯天下咧，无极限嘅铁臂啊，咁咧就去到第四集镜头背后啦，即系我谂你哋晨光都多镜头背后噶啦，系咪先？ 系。我哋都会呈现俾大家睇嘅，有时 冇错啦。啊，我唔觉意喺个喺个 Facebook 嗰度见到你有个 poster 喎。 系啊。 是啊，四张五张相都冚唪唔同 background， 几好喎、啊、呢、這个镜头背后。 是啊，咁所以咪要搵、啊一个靓嘅 design 去将佢融合埋一起咯。 啊、你唔可以，你日日都见面嘅，唔可以日嚟个合照咩？ 可以啊，就是平时太多合照嘛，而家咪整下其他、哦、其他感觉咯。 冇问题 ，Kason， 冇问题啊， 系嘛？即系我见到，即系我都系做呢行嘅，亦都做摄影嘅，咁啊觉得应该搞搞佢啦。 你帮我哋而家 cut 低头，有一个唔知咩耷低头啊，真系 系咩？ 系双下巴。咁我啊，咁我团队合作喺个镜头背后吓。咁但系咧，要留意一样嘢，今日几号啊？ 今日系八月廿三号。 冇错啦，听日系几号啊？ 听日廿四号咯。 冇错啦，听日嗱，我通常咧就系讲今日嘅，大家今日要讲讲啊，听日啦， 哦， 因为如果唔系咧就会有机会错过嘅。听日咧就系残疾人奥运啊，佢开幕喺东京， 嗯， 系啦，咁啊黐住我哋咧港台电视32啊吓，咁因为我哋咧都会系无间断咁样咧就系经常搵啲好嘢咧直播俾大家睇噶，大家记住留意啦。 好，唔该晒 Kason， 拜 拜。 Bye 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已经接种疫苗外佣来港安排，可望今个星期公布。当局计划安排外佣集中在一至两间酒店接受检疫。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建议，要循序渐进，不要令检疫酒店压力太大。

香港电台第二台出产的明星 DJ 越来越多，真是十只手指都数不完。他们除了开咪之外，又会拍电视节目、拍戏、拍剧、唱歌、出书，甚至出埋杂志，名副其实是 Slashers 的开山祖师，还要超多 fans。去到今日，你还说得出几多个呢？三个小神仙原本是花里花碌星期日其中一个环节，由郑丹瑞、林珊珊和何嘉丽负责。没听过这个节目，都一定有听过这个节目和三位 DJ 的大名。 有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有什么事要讲给我听的？等我来到帮你们这个劝大。 哎，我奶奶啊，是不是应该这样啊？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是这样，就照顾一打开咪。 得了，喂。哎呀，阿亲家，乜你而家黑过我个女啊？系咁啊！ 而当时二台嘅节目咧，绝大部分嘅时间都系以 DJ show 为主，由朝播到晚。而呢三位主持又会讲嘢，又有广播剧，又会读下听众嘅来信，仲会唱下歌，突破咗当年电台节目嘅内容风格，结果大受欢迎。后来三个小神仙更加成为一个独立节目，成为当时二台其中一个王牌节目。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尤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专业评述，一样嘢做得多，你都会有生厌嘅一日。最近经常叫外卖，日日系咁食，都想转下口味。我又未至于想变到崔杰同 Kitty 咁自己整两味。最简单就系出街食咯。首选梗系茶餐厅啦，茶餐厅是我家嘛。喺茶餐厅食嘢都要睇时候，因为都有分旺淡。我就会揀啲人少嘅时间，嗰日晏昼五点几。仲系下午茶时间水尾，又未到晚饭，人少少叫啲嘢食先。入到去见到每张台都坐咗一个叔父喺度，我坐埋去，完全冇违和感，好似属于呢个群组里边其中一个人。谂住仲可以叫下午茶嘅时间快啲落单先。呢个时候，其中一台嘅阿叔突然好大声同另一台嘅阿哥咁讲。我都话佢打得好啲㗎啦。一把洪亮嘅声音令到周围嘅人都望住佢。听多两句，原来佢係讲返之前奥运嘅香港队。心諗奥运都完咗，应该冇嘢讲啦。隔离台嘅阿哥突然回应返一句，你识鬼睇咩？佢突然抛出呢句，简单嚟讲，就是准备同佢闹交嘅意思咯。咁嘅情况底下，我又未落单，茫茫餐牌呢度静饮冇相计，谂住都系行先一步啦。啱啱放低餐牌，坐喺门口嗰张台嘅另一位阿叔突然加入战团，补多句：如果嗰日佢只手伸长啲就赢啦。睇到咁嘅情况，门口都俾人封埋，可以走得去边呢？我揾紧后门喺边嘅时候，最初讲嘢嘅嗰位阿叔又再讲：咪系，翻嚟练多啲点样伸长只手，下次咪赢咯。佢哋对运动嘅评论，如果俾专业嘅评述员听到，真系唔识反应。然后嗰位搭嘴嘅阿哥再讲：唔系净系只手啊，只脚都要练啊。如是者，佢哋三个你一句我一句，直头好似现场评述紧一样，不过系唔专业嗰啲啦。不过呢啲最近都见怪不怪。讲完奥运，跟住天南地北样样都讲，突然讲到一啲敏感话题，但系竟然相安无事，真系吓我一跳。 这个情况好耐冇见过。最近见得最多嘅就係讲完第一句，跟住隻手就会伸长咗，仲要变成拳头伸到去对方块面上。就算睇运动，只会留意运动员隻手伸得够唔够长。其实伸长隻手唔一定要系拳头，可以系大家握握手。有啲评论唔一定要专业，最紧要系平之以情，唔好教人动气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嗱，咁咧，寻晚我就快快手咧就焗咗一个蛋糕。咁、哦、呢个蛋糕咧，同平时有咩咁唔同呢？就系我冇落牛油啊。咁咧，其實呢一個粉咧，我之前都有同大家講過啦。即係如果你 喂，係咪依家講嗰啲咩生酮蛋糕啊？好興喎！依家又話唔使落啲乜，又話唔使落啲乜咧，跟住整咗出嚟咧。个口感咧，好似 cheesecake 咁样咯，系、 嗯、 啊。 我整嗰个咧就唔系生酮蛋糕嚟嘅，咁但系咧我买翻嚟嗰粉咧，佢就话系无麸质嘅 ，gluten free 嘅。咁、哦、因为有时咧，有啲人话食咗麸质咧，唔多唔少都会有啲敏感啦。即系就算佢唔系真系发出嚟啊，咁可能佢食完之后，佢又会觉得自己会肿啲啊。 其实咩系麸质啫？依家今时今日咧，好多呢啲嘅字眼啦、啊，咁样跟住又话控糖指数，咩升糖指数啊？我真系唔知系咩嚟，搞到乱晒。 其实麸质好多喺嗰啲面包啊、蛋糕啊嗰啲都会揾得到咯。咁、哦、所以有啲人后来先至发现，即系我身边有个朋友啦，后来先发现哦，原来佢自己对于即系麸质系有啲敏感嘅。咁、嗯、但系嗰种敏感咧就唔系发出嚟。咁所以原来佢戒咗之后，或者佢转翻食一啲 gluten free 嘅食物之后咧，佢就冇嗰一种嘅症状啦。咁样，咁、哦、呢个你自己再 check 下，即系睇下自己嘅身体系点样样啦。咁我就话咧，其实而家坊间有好多。 多嘅一啲焗蛋糕嘅粉啊，叫做预拌粉咧，佢已经帮你 mix 好咗一啲糖啊，即系某啲份量啊，或者一啲梳打粉啊咁样啦，帮你 mix 好咗一包，咁其实咧已经帮你减省咗好多嘅步骤啦。咁而之前咧我就话喺一啲日本日式嘅百货嗰都可以买到啦，今次咧我就喺呢个英国嘅百货公司嗰度咧又买得到啦，咁啊发现咧啊又有唔同嘅做法，因为通常咧其实你买咗包粉翻嚟咧，因为佢帮你已经 mix 好咗某一啲嘅份量啦嘛，你只需要可能系加鸡蛋啊、加牛奶啊、加少少水啊等等，即系跟翻佢啲步骤搅匀佢，摆入焗炉咧就已经可以焗到一个好成型嘅蛋糕啊，好少失败嘅呢啲，咁所以我都几建议一啲譬如初学者咧。去到試嘅 零失敗嘛， 零失敗，因為咧最麻煩係咩呢？有好多時候你嗰啲稱嗰啲粉咧，嗰啲份量爭少少，譬如你爭少少鹽啊，爭少少嘅泡打粉等等咧，梳打粉啊咁樣咧，就可能會有一啲嘅出入啊，即係焗唔起。咁嗰啲預拌粉好嘅咧，就係一來你唔使每一樣粉都買一盒擺喺屋企啦，如果你真係想試下玩。第二就係你減省咗好多呢啲稱嘅步驟啦。咁尋日我嗰個蛋糕咧就冇用牛油。就用咗咧，即根据嗰个盒嘅指引咧，就系用呢个橄榄油嘅，斋系用橄榄油嘅。咁我焗出嚟嘅时候咧，当然咧你会觉得我冇平时嗰啲牛油嘅香味，但系食落去又有 橄榄嘅香味啊， 真 系 有轻轻嘅橄榄油嘅香味。但系咧，我觉得个好处咧就系、是因为我第一次系纯用橄榄油去焗蛋糕咧，咁佢嗰个焗出嚟嗰个质地咧。輕身過牛油好多，哦、即係冇咁實或者冇咁即係冇咁 rich 咯。 哇，幾好喎、啊！我屋企原來有四五支橄欖油啊，多咗出嚟係。 哦，係啊，你可以試下。 有啲人哋俾啊，有啲人哋送啊，咁樣咧，諗諗下咧，不如我嚟做咗呢個 蛋 糕 啊。係啊，都唔錯啊。咁大家可以試下啦。即係如果中意玩嘅，得閒喺屋企咧，就買一盒嗰啲預拌粉翻嚟。咁都係加下雞蛋啊。尋日都冇牛奶添啊，加水咋。係、咁但係做出嚟個效果咧都好好嘅，最紧要就跟足佢嗰个指引去做，咁就搞掂噶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好啦，今朝早嘅享乐时代咧，就讲翻啲我自己非常之中意收藏嘅小物品。嗱，你哋知道我都好中意储文具嘅嘢噶嘛？其实我想讲咧，除咗笔之外咧，我另外一个收藏咧就系、是，我相信而家好多小朋友咧都会中意嘅，就系、是、啲擦纸胶啦。擦纸胶其实真系好多好多唔同嘅造型。 我见到有一系列嘅擦纸胶，连我都想买啊。 系咩咧？ 首先而家我屋企已经买咗一嚿擦纸胶，系嗰啲透明擦纸胶。 哦，我觉得唔好擦噶，但系。 我觉得都。幾好嗱？點解佢要透明呢？因為佢一路擦嘅時候咧，佢個原意就係等可以即係用嗰個人咧一路擦就一路睇下你有冇擦歪咗或者擦多咗，咁、所以佢就要做透明。咁、另外一嚿嘅擦紙膠都幾得意，佢就係不規則有好多角嘅，咁、令到你可以即係做繪圖嗰啲人咧就可以你無論擦邊個位咧，佢都一定有一個咧嗰啲角落頭位去到俾你擦嗰啲好細微細緻嘅鉛筆痕咁樣嘅。咁、我覺得而家啲設計都多咗好多幾量喎、 啊。係啊，其實你講緊如果話俾人哋画图嚟做设计攞嚟擦嗰啲咧，其实佢哋仲有除咗个不规则之外咧，有好多唔同嘅几何图案嘅款式、甚至乎我有买过一个咧系好似七巧板咁样嘅形状嘅。咁你知七巧板入边有唔同嘅形状噶嘛？即系啲图形咧，咁你譬如三角形个尖角就可能攞嚟擦啲细微啲嘅位啦。咁啊长方条啊或者啲 L 型嗰啲位咧又可以攞嚟即系度住嚟擦咁样啦，都几多用途嘅。咁、但系咧，我今朝早想介绍嘅咧就系今季咧。好流行嘅一个擦纸胶嘅系列啦，我想讲咧，今季流行嘅擦纸胶系列咧，系人体嘅部位同埋器官， 器官啊， 擦咗咪冇咯， 眼耳口鼻 擦胶啊， 定系心肝脾肺肾啊， 用咗噶嘛，咪擦走咗个肾。 说时迟那时快，我就将某一啲嘅图片咧，就分享咗俾几位拍档嘅。 嗱， 我想讲咧，我今次见到呢一个擦纸胶嘅造型咧，我自己有少少觉得咧。是可能適合啲大朋友多過適合啲小朋友嘅，因為咧，哇！崔傑同呢個反應， 喂，正喎，買一嚿俾我， 唔得唔得，有一個嗰個 點解你哋每個人嗰個反應都好唔一樣喎、 啊？我係中意呢啲伊藤潤二 fans 嘅嘛，係啊，越恐怖越正。 我哋講一講，其實我 send 咗啲咩出嚟，其實唔係真係咁得人驚嘅啫。我覺得如果你深信佢係一嚿擦紙膠，其實你係唔會造成嗰、那個。 嗰個反應。 真係唔恐怖 ，Barbie 你覺得？ 你覺得恐怖咩？張頭？ 我唔覺得啊，就話 我講嗱，人腦嗰個咧，細細個我都覺得算腦袋嗰個啦。但系 佢可以拆开过，你知唔知啊？ 耳仔嗰个我觉得真系好恐怖、啊，拎住只耳仔喺度拆。可能我睇咗呢一个《神雕侠侣》个《神雕大侠》当年唔知咩切咗几多只耳仔俾阿郭襄贺寿。 点可以切几多只啊？最多咪两只。 咁咪惊咯。 俾佢将嗰啲江湖大道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阿钟哥都记得。 唔系，但系我觉得咁，即系自己攞住嚟拆都唔系惊。好多时咧，你啲文具跌落地下，唔知几时俾人执到啊嘛！咦，有只耳仔喺度嘅， 仲要啱啱擦嗰啲系红色嘅颜色笔咁样， 哇！即系最惊系你跌咗落地下俾人执到啫。 慢性蚀用啊 ，OK。 喂，但系你唔 觉得？觉得呢啲喂 ，Barbie， 你跌咗啲嘢啊？跌咗咩啊？ 跌只耳仔。 跌咗个肾啊！ 跌咗个肾啊，系啊。 喂，有冇肾咧？我想问。 其实咧， 人啊， 有都唔定噶。 心啊，几搞笑啊！真系，唔系呢啲机密嘢嚟嘅。 系啊，佢真系有唔同嘅造型嘅款式嘅。我 send 咗呢几个，我稍微觉得有代表性，同埋我觉得其实已经冇咁恐怖 咁。有冇眼？ 你哋觉得眼球咯？ 有 啊，唔 系 嗰个我已经唔 send 出嚟啦，特登你见我 send 嗰啲好正路， 佢已经 PG 咗噶啦啲相， 系啊，已经拣咗。 喂，咁你 send 出嚟啊，不如我想睇下嘛。 如果呢啲擦胶，佢系擦胶啦，但系个形状系咁样嘅时候，俾唔俾带翻学校用嘅咧？ 喂，嗱，有一个专系俾小朋友噶，嗱，其中有一个咧，你见到咧，我系 send 咗个手板出嚟噶，嗰个手板造型嘅擦纸胶咧，系俾你咧安喺个铅笔嘅另外一端，即系铅笔好多时都有个上高有个擦纸胶，细细个噶嘛，咁咪会擦到啲簿好多时黑晒。佢呢一个系特登咧，系俾你安喺个笔嘅底端，即系嗰个顶尖个地方咧。其实佢多用途噶。佢介绍嘅时候，除咗一嚿擦胶咧，仲可以俾啲老师咧，或者系啲人想做 presentation 嘅时候咧，攞嗰只手掌嚟指住嗰啲内容咯。唔系好兴嘅，即系嗰啲伸缩笔咧，系会有个手指做 point 咁样嘅。 擦啲手指冇晒，情何以堪？ 系咯？ 点解你哋全部都系谂到呢个方向？ 喂，咁佢系咁用啊嘛？ 系咯。 但你唔觉得用到头先阿白元浩讲嗰个用途咩？即系啲人想拆啲细微位，其实佢真系够晒细致。 我觉得都有一个好处嘅，就系令到隔篱位个同学咧唔会想借你个擦纸胶。 你冇得偷我嚿擦纸胶咁独一无二，点偷啊？ 我肾系咯，呢个肾嚟咯。因为以前咧个擦纸胶都系白色咧，你会话唔系啊？呢个我个明明系我噶咁样，呢个冇得讲啊。 呢个有记型嘅，同埋都唔系咁容易即系买得到啦吓。我想讲咧价钱方面咧，我俾你哋估下大概要几多钱咧一嚿擦纸胶。嗱，你见到佢实际嘅 size 大概都系 20蚊。 廿蚊啊， 得 咁唔得， 只耳仔都50蚊啦，我估得。 哇，你估得咁平啊？ 吓平啊， 只耳仔50蚊都平啊，钟哥 几钱啊？ 大概围到150蚊港纸左右，一 嚿 啊， 一嚿 啊， 真系要咗我只耳仔嘅，仲 要呢啲咪有收藏价值咯、 啊？系啊，呢啲其实我觉得都系收藏用途嘅啫，即系如果好似嗰啲文具发烧，好似我咁样咧，即系其实我都要谂谂先，我觉得 食咗好过啦。 所以个肾真系好贵啊，咁啊150蚊啊呢个肾咁样都系啊，不过都几得意嘅， 系啊， 咁啊不过唔舍得拆啫。大家如果系呢啲文具收藏控嘅话，又可以留意一下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提提你，转头就有10点钟新闻报道。